关人士报道，日皇德仁的弟弟秋小公文仁亲王长女真子将会在今年内同已定婚约的小室圭结婚。现年29岁的真子同同年纪的小室圭在2017年9月订婚，但没几久之后传出小室的妈妈卷入金钱纠纷，宫内厅之后宣布分期押后。文人在去年年底说同意婚事，但强调必须首先处理好小室家人陷入的金钱纠纷。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中国东南部。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42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5,263,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4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52.2升3.2，腾讯控股489蚊，升7.8，药明生物116.9跌3.5，盈富基金26.5升1毫，正通汽车1.18跌7仙，阿里巴巴165.1跌4毫，东岳集团26.5系跌3毫，海丰国际32.6跌1.3，快手88.1升3.6，中国平安61.4升1蚊。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8，英镑10.687，瑞士法郎8.484，澳元5.694，加元6.162，新西兰元5.48，欧元9.18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0点，升310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39美元，卖出1,8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半山嘅江德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惠明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观塘的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联合医院一带呢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还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2 级、SH6 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好多人買啊，咁咪好啦，因為聽到我哋 分享嘛， 訪問啊，係啊，我話你有啲好嘢嘅，即管介紹。 我哋純粹係分享好嘢啫， 冇錯， 希望大家食多啲好嘅嘢，聽到啲 好 嘅節目。 感恩 今日你哋又都收咗一封信咧，系好开心嘅。 系好嘢，你哋 逼我讲 呢封信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听过李丽瑞之前一个老妹妹日记，系咪喺个环节里边啊？老妹妹日记 唔系啊，我哋喺我哋平时讲嘅， 就讲开 话我哋有一啲嘅启蒙老师。咁我就话我喺我中学时候咧，我好多谢有一位嘅音乐老师咧，佢系李思丽老师。 嗯 你哋 讲 住先。 好，嗱喂， 感动嘅泪水啊， 系啊， 又开始流。 我真系鼓励佢一定要讲啊，唔系写信过嚟嗰个朋友， 老师嘅细佬， 系啦，都唔知你收唔收到呢封信。 咁佢就话咧，其实我系想透过而家呢个大气电波话俾佢知吓。咁其实我你嘅信咧，我已经收到啦。咁佢就话喺某一集嘅节目当中嘅话咧，咁其实咧就佢啊讲紧我一位嘅启蒙老师啦。咁咧佢就会即将翻嚟香港。咁其实咧佢就我谂我会联络你嘅。 好啊， 系啦。真好多謝你， 幫佢洗塵啊，要請佢食飯啦，我又 請埋我哋啦， 梗係啦，所以我講 請埋我哋啊，答單啦，喂你開心， 我星星翻嚟， 我逗你開心啫，我做咩啫？ 呢叫開心錢啊嘛，梗係洗噶啦， 放曬佢， 食好啲添啊要，老師食咩唔緊要，我哋食咩先最緊要。 我個消費券已經收到啦，因為今日九月一號， 哇， 大家開心啊！好多謝大家的回應。其實我要發覺的就係話，你只要拋出去嘅嘢嘅係一啲有正念嘅嘢嘅話咧，翻嚟嘅嘢都係一啲好事。 多謝多謝，繼續支持呢個風騷發人。雷暴警告有，上到今日中十二點五。 小心小心。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亦都有两阵嘅骤雨。雷暴警告现正有效。其实咧真系好嘅，透过呢个大电波咧，我可以联络翻啦，亦都俾好多人知道咧。譬如我哋啊，而家香港电台啊，有呢个节目《风骚快人》咧，咁样。阿马超哥，你想唔想咧？寻找翻当年嗰、那个、 啊、 你送去机场嗰个妙龄嘅女友 啊？ 系咪叫阿芳啊？ 阿芳啊， 萧芳芳啊嘛，系咪叫做？ 冇错，陈宝珠个 friend 啊嘛。 系啊，萧芳芳啊嘛。 嗱，如果你真系俾个少少嘅机会， 你其实记唔记得个全名啊？ 我梗系记得啦，我就唔系好想揾阿芳，我反而想揾我小学同学。 喂，你咁花心？ 咁嘅呢 个，喂你系咪即刻又有少少虚啊？ 唔系啊， 喂你嗰日讲到咧，眼里有滴泪光嗰、那个， 倒啲嘢落嚟嗰个，因为嗱点 解 咧？ 嗰个男嚟嘅， 男仔嚟嘅， 已经揾个男 人，因为阿芳咧。已經係即 係 有幸福家庭咧，就 咪做朋友啫嘛，見下啫嘛， 即係你掛住佢嘛。 你係啊，佢一見就要嚟嘅啦。 哦，嚟咩？ 啲眼泪，啲眼泪即系好似我咁，系咪？就睇一封信，我已经 唔可以大家只系做朋友。 我明白，我明 白。佢除非唔见一见就 即系 佢要 留嗰啲嘢。 阿峰，我哋今晚。去进佢，所以佢知道自己嘅兽性嘅 难。我哋长洲， 我哋长洲，你就长洲宾客，唔系我系长洲宾客。 老华，你老师， 唔系我想了解一下啫。 我做朋友， 系啊，俾你公开要揾一个人嘅话，我唔揾佢啦。 唔系我， 但系你有两日咧，我哋嗰、那个爱好艺系列咧，你都系拣首歌嚟送俾佢。 我就见你讲到咧， 好心情咁啊， 心情款款咁样。咁你点解唔访寻下佢？ 我话俾你听，爱一个人咧唔系咁肤浅嘅。 哦，你又要摆喺个心里 面。我只要知道佢依家系幸福，我已经好。 你咁你都要揾咗佢，你先知嘅大佬啊！ 你点知佢幸福？ 你敲个龟壳问咩？揾个水晶体咩？ 咪咯！ 我而家就系叫 你 揾揾啊！佢睇下佢幸唔幸福。 不如咁 啦， 你俾佢嘅嘢，我帮你揾啦。 讲下全名叫咩？ 系啊， 姓乜嘢？ 讲全名。 姓乜嘢？ 姓乜嘢？ 姓陈嘅。 姓陈嘅。 陈乜方？ 陈方方咯，系陈 X 方。 陈方安生原来佢就系陈方安生， 唔怪之佢唔想提， 唔怪佢唔想提，人哋咁高高在上， 系 啊，咁高高在上，哦，原来你女朋友陈方安生，哦，真阴公咯，佢识过个咁 嘅， 有个咁样嘅男朋友，佢都唔想认，冇啊，从来冇， 揾唔到噶啦， 揾唔到， 算啦，揾唔到，有得 揾， 好，咁你揾第二个， 喂，嗱，呢个真系， 系啊，我接受， 男仔嚟嘅，由我幼稚园已经同班啊， 系咪嗰个咩绑住嘅手指 嗰个？ 那個、又唔系嗰个， 嗰、个肥仔嚟嘅，嗰、个肥仔。 佢读书嘅时候喺课室咧，就将个书包啲嘢倒晒落。 我知道你讲过 嘅， 同、 埋因为佢都住喺我住二楼。 不如咁啊，你讲点解你想揾佢先？ 因为我真系好耐冇见过佢啦。 咁啊点？ 你个好多人冇好耐冇见过， 系 咪先？ 系咯， 冇冇办法呢个 严刘和你都好耐冇见啊，快去揾揾佢。 我寻晚见过啦。 关公都啦，冇见到佢，我寻晚揾佢啊。 关二哥个前日见过， 你揾咗佢，你第一句想讲咩啊？ 我真係想佢因為我哋啲小學同學咧，大家 reunion 咗幾年啦，咁仲未揾到 佢。reunion 咗幾年 ，reunion 咗幾年都冇出過現啊！ 小學同學真係幾難嘅。其實隨住日子一路咁過咧，越嚟越少人啦，因為有啲會走啦， 係咯，所以我咪就係話有啲擔心喎。 嗱，我42个同學有2个走咗啦，好早走咗。 哇，咁多嘅你嗰陣時小間爆學小間爆學小班教學， 42都話少。 四廿二 少 多 啦， 就是、 多 咯。我话你嗰阵时候应该系未开始小班教学、 啊。我哋咧年纪好老迈噶啦。 嗰时真系有考三廿几、四十几个 交得钱就入得嘅。 我都估到，唔系应该唔使俾钱。 冇乜冇拣学生嘅质素，你睇到佢知啦。 你睇佢都可以有书读。 你话我冇问题，你可以话我间小学。 我咪就系话你间小学有教无类咯。我有咩 共用？ 系啊，我有咩错？ 大我唔得。 揸住搭钱入得，唔使得学生证。阿 Sir， 钱都入得啊， 冇钱就得。碌卡碌卡 ，OK。嗱，俾真系我正经嘅，我真系好想揾翻呢一个同学，佢就系邝伟文同学。 叫邝伟文同学， 系啦。咁佢系揸如果系20年前咧，佢揸的士嘅，呢个的士司机。 喂，咁更加容易揾啦。 系啊，的士 call 就要听噶嘛。 唔知道佢因为任务啦，因为有一次我哋重逢咧，好得意，我就住西贡。咁佢係車 好多年咯，你住西貢 係啊，廿幾年前咯，佢係車過我同事嚟我屋企，跟住我同事走上嚟問我：，喂，你係咪陳大文啊？我話：咦，係，因為佢淨係知我。 點解你要用假名嘅？唔知你講陳大文嘅。 我費事講。 我著作奸犯科，你知好多嘢佢都唔可以。 騙徒嘅手法， 我就落去相迎翻啦，就係我嗰個小學同學。我哋就係 但 係 車 你彩虹村基華小學嘅 彩虹村基華小學嘅邝 伟 文同學， 係啦， 你就讀基華小學嘅， 係啦，好出名， 一睇你就知你讀基華小學， 係啦，開心啊嘛，基係咪 ？I'm so gay， 係啊，我好開心，係哇，你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小學咯， 從與啲小學同學真係好開心。我記得好多年之前啊，有一次咧喺一個我做 show 啦，做事啦咁樣，一個好大嘅球場嘅一個嗰啲唔知咩，我都唔記得一個咩 show。突然之間，其中一個咧民安隊啊，定係紅十字，我唔記得啦。即係有個紅十字嗰啲咧， 啲隊員啊。 其中一個 leader 係 啊 係 啊，忽然之間走埋嚟，大家喂咁，我 當 時你知唔知我第一個反應係攬住咗佢啊？ 佢系女仔嚟噶， 男人嚟嘅，但系因为真系好多年冇见，同埋以前系好 friend 嘅。 但你肯定系佢？ 系啊， 因为咁耐冇见咯， 揽咗先啦， 揽咗先啊，都系嘅，系啊。 佢个花名叫萝卜糕，我一路 叫萝卜糕， 系啊，我叫佢名，跟住揽住佢，佢咁佢大家好开心咯，系、嗯、啊，真系咁咯。 我都试过，有一次咧，我去一啲咧上堂，但系就系学嗰啲打坐嘅。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走埋嚟同我讲，佢就系、是、你认唔认得我系边个啊？佢已经变晒样啊，女仔同学。咁跟住我就我无谓开名，因为我唔知佢想唔想。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其实我留意咗你好耐，因为其实我哋系连续要学呢个打坐堂咧系两日嘅。咁就佢喺第二日嘅时候先同我相认。咁跟住佢同我讲，我就系咩咩咩咩小学嘅第几班边个边个同学。哇！跟住我望望佢。我其实呢第一下嘅时候我是要捞一捞的，因为小学嘛，咁我就一路都冇任何联络嘅话，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嘅。咁跟住佢就系话，即系点都好啦，如果你有机会嘅，你想即系大家都见下面啊、嗯，或者系倾下偈嘅咧，咁、佢就俾咗个电话我。 呢个 我都俾咗 个电话 佢。吓、 啊，你嗰间咩小学？ 我唔想讲嘅，因为其实我唔知道对方。 佢想踢翻你。 系啊，我知道。 唔好讲，千祈 我都系咁讲嘅，系啊，冇好嘢啊，系啊。但我唔系你呢间咯。 你嗰间系基华小学。 系啦，邝同学啊嘛。 邝同学，如果你揸紧你嗰架的士咧，你就听下今日。冇错，有个旧同学叫做嘟嘟嘟，系啦。我唔讲得啊嘛， 佢个假名系陈大文， 佢唔讲得， 佢个真名系嘟嘟嘟， 嘟嘟嘟就系佢个真名啦。 Calling，揾佢好唔好？ 嘟嘟嘟， 我希望你都会收到。 如果我 佢点样 揾 你？佢点样揾你？如果佢听到，或者佢身边嘅朋友揾到， 寄封信嚟香港电台。 不如我讲你个电话出嚟啊，嘟嘟嘟， 系啦，就系90970。 嘟嘟嘟，我想问咧，除咗阿陈咩嗰个之女阿芳之外咧，你冇女仔即系喺嗰阵时同你比较好朋友啦咩？即系净系得头先你讲嗰个邝伟文啫咩？ 有，佢又话另外一个嘛，我识噶嘛， 叫咩名啊？ 系啊，马丽空啊嘛， 系啊，马丽马丽空，马丽空咧就麦丽红，就系 TVB 嘅一个女艺人， 以 前以前 改名叫做麦景婷， 系啦，系啦，有分落今宵嘅， 系啊，因为我哋佢系我哋班嘅班番之一嚟嘅， 你咧你系咪你系班草系嘛？ 唔系佢系班， 你系班臭草啊嘛？咁你有冇追过佢啊？冇， 我系斑马。 哦， 系冇，我冇追过。 你系斑马，一嗡嗡嗰啲。 得闲又搵下佢啦。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 C 四级个人赛铜牌战，港队嘅梁玉荣以5-4击败中国队嘅郑远心，赢得铜牌，系港队喺今届残奥嘅第二面奖牌。梁玉荣喺赛后话：之前冇谂过可以喺个人赛夺牌，因为好多国家嘅选手冒起，好多人都好厉害，同埋比佢后生。而佢36岁之龄，能够晋身四强已经好开心。最终得到铜牌对佢嚟讲更加有意义。佢话呢面奖牌亦都系一个推动力，令可以令佢同队友稍后出战双人赛嘅表现更加好。梁玉荣在铜牌战对中国队郑远心的比赛，双方经过头三局打成4-4平手，梁玉荣最后一局凭最后一球电胜，以5-4胜出。他说当时要跟自己说要淡定一些，慢慢打好这一球，最终成功接近目标球取分，觉得很激动和高兴。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铜牌战，港队梁玉荣夺得铜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代表全体议员致函祝贺梁玉荣，并向他的训练和支援团队致贺。梁君彦说，硬地滚球是讲求脑筋思考的运动，梁玉荣在比赛运用策略得宜，发挥稳定，凭精准眼界和高超控球技术克敌取胜，为本港取得今届残奥会第二面奖牌。梁君彦又说，港队在今届残奥会再度告捷，为其他仍然在东京迎战赛事的香港运动员带来了鼓舞，相信他们必定会在余下的赛事全力以赴争取佳绩，全港市民亦都会继续为他们打气。今日开学日，在将军澳一间中学，有中六学生话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全日面授课程。亦都有中六学生话唔希望回复全日课堂，已经习惯咗网上课程嘅模式。教育局话，如果学校教职员同学生打齐两针新冠疫苗嘅比率分别达到70%同埋满14日，可以申请恢复全日面授。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话：校内已经有超过90%的教职员接种疫苗，中六级的接种率亦都已经超过70%，已经向教育局申请，预计中六级最快可以在中秋节恢复全日面授课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到今日为止，当局未有收到有学校申请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局方在开学之后继续留意相关情况。他又说，从个别校长的口中得知，大部分教师已经接种疫苗，而由今日开始未有打针的教师亦都需要进行定期检测。局方下星期开始会再向学校查询教职员和中学学生接种疫苗的情况。至于会不会强制教师接种疫苗，他说政府目前以自愿形式呼吁接种。另外，杨润雄说，局方早前已经为中学提供12套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课题内容简报，教师教学的时候可以根据简报作出适当的调节，教师也需要为本身的教学负责，局方会尽量提供辅助，也会继续安排课程探访和试学。 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7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1点，跌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53.6升4.6，腾讯控股489.4升8.2，盈富基金26.48升6仙，药明生物116.7跌3.7，阿里巴巴163.8跌1.7，东岳集团25.55升系跌1.25，快手87.85升3.35，正通汽车1.14跌1.1，中国平安61.1升7毫，海丰国际32.2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0.2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3，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6点，升357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08美元，卖出1,81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干德道去回香港大学方向，跟着惠明苑那段还是挤塞，车龙去到加洛萨医院对出。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着锦田河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崇正新村对出，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锦田河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崇正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二台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我是在这里跑掉的。 DHK d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子女兴建计划一同关注，即场伸手关注组，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祝二台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社会服务业教育及就业服务高级主任何伟业先生。 千祈唔好怀疑我哋青年人自己有冇天分，最紧要就系确定你系咪曾经都好努力过。社会上面有很多人呢和政府呢都是愿意即帮手的。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署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大家有冇留意到今日嘅交通情况咧？比起早两日咧，系有少少唔同咧，都唔系少少嘅，都多多唔同噶。 你话咧？ 因为今日系九月一号咧，对于学生哥啊、爸爸妈妈嚟讲咧，重新投入呢个学校生活啦。 其实我怀疑咧，由琴日开始已经系啦。点解咧？系因为放咗工咧，我本身谂住啊，就去嗰啲商场嗰度咧，想买啲嘢嘅。点不知嘅就发觉嗰只任何个商场嘅入口都系 非常多人，冇错啦。 跟住身尾咧就我呢个去唔到嘅话，我去第二个啦。一事一樣， 係啊係啊， 咁跟住咧就去咗三個唔同嘅商場嘅話咧，都係咁樣。咁跟住咧，我就同啲朋友呻咗句，我就有冇搞錯啊？無端端琴日係禮拜一啊嘛，點會係咁嘅咧？平時係水靜河飛噶嘛。佢話你明唔明啊？所有嘅家長啊，就要為咗啲佢哋做準備，好可能嘅就係要買什麼書包啊，準備啲文具啊咁樣。所以咧， 好多人 係好旺， 又或者趁佢哋翻學前嚇叫沖線地食下嘢啊，玩下， 仲有剪頭髮啊，剪頭髮見到啲60蚊剪頭髮。排晒队啊！ 都是小朋友啊， 多数小朋友 都是剪一模一模一样啊。 翻落 去到60蚊，翻落 短短头啦，短短仔 系啦。 其实我同你一样嘅经历，嗰日咧，我屋企就因为停电啊嘛，全日咁我晏昼我本来翻屋企噶啦。哎呀，屋企冇即系好焗，又冇冷气，不如去商场行一阵啦。咁样又系啊，个商场嗰条龙咧长到，我就谂啦，哇！今日星期 咩事啊？嗬， 系又唔系假期，但我心里回心谂，哦，可能因为暑假就嚟完啦，咁所以就出去咧又买嘢啦，又可能系玩埋呢几日啦。 系啊，好多人好虚撼啊，所以今日嘅话其实塞车系预咗嘅。基本上咧，你琴日睇嗰啲运输处嘅话，都叫大家噶啦，即系若果系 早少少 嘅话，早少少出门口，因为预计嘅就系个交通情况应该系会比以前咧係會比較擠塞啲嘅，果然係啦， 係 啊，咁大家都見到我影嗰張相啦， 我知道， 係我哋出國冇錯， 係啊， 做爸爸媽媽特別咧，除咗自己啦嚇，要兼顧埋仔女嘅乜嘢咧？譬如話哦，成個暑假佢剩咗落嚟，個鞋翻學嗰啲鞋又唔知擺咗邊，校服又未燙，咁可能琴日甚至今朝先攣咁起，哎呀死啦！校服擺邊， 個仔又甩頭甩骨咁 樣，係啊咁樣， 又唔 驚 起身翻學， 即係問又唔知去咗邊第一隻， 係 一定甩頭甩骨嘅啲嘢。 係啊， 我哋講翻我哋以前細個開學嘅時候，你咪好緊張㗎， 我好緊張㗎，係 啊， 我自己 又想翻學 㗎，我好想翻學， 你好想見阿邝伟文係嘛？ 係啊， 又或者麥麗虹， 或者阿嘟嘟嘟。因为你个其实点解唔 sell 你个真名咧？其实 唔好 系啦，唔好啦，我明嘅。 我哋有 fantasy， 有头有面， 系啊， 系啊。 我哋嗰间系彩虹村 嘟嘟嘟 基华小学， 我知啊，我知啊。 咁响村 仲有冇 嘅 而家？ 有 仲喺度噶彩虹村基华小学， 系啊。佢迟啲 犀利啊！ 迟啲佢会扩大个校园啊？ 系咪啊？ 系啊， 你点知啊？ 我知点解唔知？ 有朋友捐， 你仲有联络噶？ 有我哋知噶， 哦，我知，迟啲佢叫马小强基华小学系咪啊？即系用呢个名啊？ 马小强纪念基华小学， 悼念定纪念啊？ 纪念小学，纪念小学系佢咩噶啦嘛？佢已经先游咗先有纪念小学噶嘛？ 咁啊叫马公噶咯？ 仲要系 马公小强纪念小学， 郭和马小强纪念小学， 仲有1962年卒业。 点解啊？点解你讲自己呢啲嘢咁开心嘅？ 冇所谓噶， 冇所谓啫， 百无禁忌。 系啊， 我觉得嗰次翻学真系好紧张嘅，因为大家都系住响嗰条村嘅彩虹村，于是咧大家哇好开心， 全部都系住彩虹村噶， 多数咧。 咁你住第二度唔俾入去读嘅咩？ 俾，有啲譬如话平石村啊、钻石山啊。 但系我觉得我哋以前翻学都系咁样噶，最紧要走脚。 系啊， 系咪啊？唔使搭， 系啊，我屋企都系。 系啊，我屋企都系咁啊。 我翻小学系行，我行去嘅啫。 我都系啊。 我哋嗰时咧唔会话咩名校唔名校， 唔会噶， 一定系最近。我最近系嗰间叫做金银业贸易强小学。做一笑，尊重啲， 开心啊！ 我已 金银业啊，咁就嚟 金银蛋， 因为系金银业贸易场。嘅應該係分定 俾個學校， 佢而家仲加多個人名添， 係咪啊？ 梁金銀業貿易場，嗱，我如果冇記錯嚇，張逸文紀念學校， 係咪啊？ 加咗個名添， 係啊，因為老闆嚟啊。 我哋就真係好好開心嘅，即係執書包啊、新書包啊、新 校服， 你年年一個新書包， 唔係你又想。几年一个啦，同埋啲校裤咧系一年班嗰条着到去三年班， 梗系啦，放佢噶嘛， 系放脚， 系啊，放脚噶嘛，我哋啲裙都系啊。 我谂啲人而家唔知咩叫放脚嘅， 咪个裤脚咯， 系啊， 个裤脚咯， 买长啲就接， 第一次买嘅时候唔啱着就一定系第一年系，嗯，预你一路越嚟越高啊，或者越嚟越大啊，跟住咧就可以放噶嘛， 又要洗 越嚟越大啊， 你话啦。 我唔知啊， 你个年纪 个人， 随住你个年纪越嚟越大嘅话，你个人会扯长噶嘛？ 我知点解啊，梁小张呢个问号，因为佢啲嘢冇大哥，冇大哥， 佢冇放过， 一样啱晒事， 四折， 仲要系 快咗， 仲要系 XXS。恭喜你啊！ 系啊，几好啊！ 系啊，我哋啲保持不变， 咪系咯 个身形， 而家几好，咪就系。 你开唔开心噶？翻学有冇买新文具啊？ 非常开心，我系咧之前嗰晚已经瞓唔着觉噶啦，同秋季旅行一样。 哎呀，哇！点解 秋季旅行又系？ 秋季旅行又系， 我 成晚都瞓唔着，仲要系打开个书柜门度望下，咦？听日嗰个三文治仲喺度，我哋真 系我又系带三文治去， 都系带三文治嘅啫，我哋未得 BBQ 啊嘛。 系啊 ，BBQ 去读五年班先至， 我哋成个小学都冇得 BBQ 啊！ 系啊， 我成个读书阶段都冇得 BBQ 啊！ 我哋小 学都冇， 好似去到五年班就俾啦，因为佢话嗰啲差危险啊，佢惊你 差嚟差去。我都唔知咩叫 BBQ 啊！嗰阵时 系啊， 唔知噶， 好惨噶， 唔知咩叫 BBQ。 我哋去小学旅行就系去中大啦，去山顶。 中大有咩玩啊？ 嗰阵时 N 唔系我知，但系你去到你中大嘅边区玩啊？ 边度啊？中大咁大，成个山头 咁样， 哦咩天人 得嘅咩？可以咁无端端一班基华小学嘅小朋友去玩， 申请咯。 哦， 系啊，得噶，得噶，得。 其实你要草地周围都有啦，点解你系中大咧？你跑马地得噶。 我知啫，就唔 讲。帮我哋跑马嘛，会踩死。 唔系啊，好多小学生系跑马地玩嘅。我嗰时就系去小学跑马地玩。 你系香港嘅， 你系香港嗰边啊嘛。 系啊，因为金文业咪场学好近跑马地嘅。 系咯， 吓去旅行 咁你去坟场，其实如果系噶，佢如果你去草地坟场都好多噶。 坟场冇咁多草地啊。 有好多坟场，好多啊。 同埋惊啲小朋友踩人哋个墓碑唔好。 咁就 系。系啊，多数系好曳嘅，最远。就去个松仔园，大埔，大埔松仔园。 哦，有咩玩噶？又 冇唔记得啦，冇嘢玩。 我嗰阵时候就去边度咧？ 其实冇嘢玩，你坐屋企仲好啦。我都唔明冇嘢玩嘅，咁你做咩先？点解？ 成班同学嘻嘻哈哈。 有有啊，推嚟推去咯，大家 系啊， 系啊，玩诶掉手巾咯。 系啊， 我有啊，我嗰时候去新娘潭。 新娘 我好記得㗎， 喂，呢個真係反為係最旅遊啦， 最旅遊，所以其實好緊張。夜晚黑嗰時候，哇，喺度準備緊聽日咧秋季旅行啲嘢，你已經好緊張，著啲咩衫，同埋嗰陣時候 你可以唔使著校服， 我可以唔使著校服， 哇，開心咯， 只此得嗰日咯，變服日。 我哋小學去旅行都要著校服啊，運動校服啊， 同埋咧嗰陣時咧一定會影一張全體相嘅， 係啊，黑白㗎嘛， 黑白嘅， 係啊，兩個禮拜後你就喺壁報版嗰度揀， 揀啊嘛，又唔可以曬曬 張相。 系啊，冇錯， 我仲記得嗰啲相。 二 A 班咁樣係 咪啊？黑白相嚟嘅， 好開心啊！ 好似仙人相咁嘅， 又唔似。 黑白相你唔覺得睇落好仙人 feel 嘅咩？即係黑白嗰啲有舊照 啊！唔係啊，你細個 B B 嗰啲相咯， 就係睇落好有嗰種感覺。 就已經走咗， 你而家邊仲有黑白相嘅啫？ 咁啊係， 係啊，一睇翻就會覺得啊，歲月已經離開我哋啦，吹啊！ 所以其實我諗而家即係開學，所有嘅學生哥都喺度 努力緊 你哋 嚇， 因為其實你哋係好幸福 嘅，享受下呢個好學期。 嗯。 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成雷今日12点钟，29度气温，相对湿度83%。 曾路过，只是我知，生有好意义，谁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是注定难合意。愿你须离开，愿你都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 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心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剩太多的句子和未说梦言，如何让你知，当我知这段匆匆故事无下次。剩太多黄昏，剩太多晨曦和下半生，当中需要有你。但这些黄昏，但这些晨曦，像已志在没法跟你在一起。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郑伊健嘅直至消失天与地，听紧系风骚浮人，香港电台第二台10点到1点钟，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12点。今日会有宠物嘅时间喺11点半出现。 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生。 当然仲有客家婆客家话。 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欢笑亦伤悲，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网上情，别等待。在年轻的时候你会想啊，赚够钱再陪爸爸妈妈去玩啊，去食啦。到你真正赚了钱，爸爸妈妈已经去不得太远，亦都食不到山珍海藏。当你身体还是不错的时候，你想下哎，挨夜啫，后生仔没什么所谓啦。挨到后来真正入到医院，再多的金钱再多的时间都买不回健康的生命。当感情不进不退的时候，你想想任性下有什么所谓啊，他一定等我的。直到你的脾气彻底杀尽，更可怜的哭泣和悔恨都挽留不到失去的感情。人的一生短短数十年，有几多年是属于自己的呢？这几十年你拼命地赚钱，为爸爸妈妈，为妻儿，为自己，不敢有一刻说累，不敢有一刻说辛苦。数一数属于你的时间已经消失了几多少。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些人有些事真的不会再翻转头。苹果能够吃的就吃了它，等耐了就会变味。面包能够吃的就吃了它，等耐了会变质。恋人喜欢的就追，它未必永远在你身边。幸福总是稍纵即逝，心事摆心里面不如讲出来。锁匙换了之后，那个锁可能都已经换了。水满了流出来，

好，预告我哋嘅风骚快人先啦。咁首先咧，一喺十一点钟之后咧，我会有客家婆啦，冇错啦。咁啊，十一点半咧，多啲 Eric 啦，今日同我哋讲讲，系啦 ，pat pat 啦。咁啊，今日咧题目就系话，第一惩罚小狗有啲咩方法咧？嗱，惩罚意思即系话，其实都唔系要专登罚佢啊，而系要警醒佢有啲人唔做得嘅，系咯。另外一个话题就系、是、啊，而家好多人咧同狗仔咧，好似老公老婆啊、爸爸妈妈仔女咁揽住佢瞓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喺呢个卫生嘅角度睇，又有冇嘢要提醒 咧？或者啲主人其实做嘅嘢嘅话，其实有啲嘢系咪我哋自己攞嚟嘅咧？嗬、即其实唔应该石嘅。 哦，石石系啦，最最石石嗰啲咁 嘅。系咪会唔会系咁啊？ 会唔会 问下 Dr. Eric 咯？ 冇错啦，咁而一阵间咧亲子时间咧，今日有位画画嘅老师啊，咁啊讲下其实细路仔画画到底对佢嘅好处系咩咧？佢哋画嘅画系咪真系反映佢嘅心态嘅咧？ 可以，我觉得系一种治疗， 我都觉得系 画画治疗。 我就讲画画先， 最重。 从来冇挑战同埋取代美国以及称霸世界嘅野心。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0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日增加超过600宗，时隔一星期再次增至系2000宗病例以上，总感染人数增至超过253400人，另外再多7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在接近2000宗的社区感染病例中，超过70%在人口密度较高的首都圈社区发现，令防疫部门紧张。传播力更强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成为境内主流病毒株，加上临近中秋节假期，人口流动将会大增，令疫情形势随时恶化。政府或者会在短期内公布调整之后的防疫响应措施。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中国东南部。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7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9,03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47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2.2升11蚊，美团255.2升6.2，盈富基金26.5升1.4。东岳集团25.35跌1.45，阿里巴巴163.4跌2.1，药明生物115.2跌5.2，快手87.7升3.2，中国平安61.8升1.4，正通汽车1.21跌4仙，小米集团25.35升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8，英镑10.684，瑞士法郎8.476，澳元5.69，加元6.162，新西兰元5.48，欧元9.183。每百日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6点，升357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7美元，卖出1,81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帝恩苑对出。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帝恩苑。

好啦，既然咧经过咗咁多个星期嘅洗礼咧，我觉得你哋应该升班啊。 嗯， 之前嘅话咧就我哋教有好多嘅食品啦，系咪？ 茶餐厅 啦，有啲惊啊，系咪？ 街市啦， 水果啦， 眼神有啲回避， 有啲闪缩。 我都结之后，所以咧，其实今日咧，我哋虽然咧都系同呢个食物系有关，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咧，要讲嘅嘢比较长。 哦，正啱我。 系啦，因为你哋要升班啊，提升你哋，冇错，今日都开学啦， 冇错冇错， 所有嘅同学我哋一齐努力。所以今日咧，我哋系讲炒粉面片， 哦， 炒粉面饭， 炒粉面。咩扬州炒饭啊， 冇错啦， 豉椒炒牛河啊，嗰啲 冇错， 正啊！ 呢位同学自己又无端端加啲粥落去，我唔知佢做乜。 系啊，系啦， 我想食粥得唔得？ 哦，我知，但我唔会加。 你嗰啲叫一镬粥， 夹低粥有冇啊？ 吓， 夹低粥 咩？夹低粥啊？ 夹底粥 哦，夹低粥系咪叫夹低粥噶？ 唔系，我唔会做。系啊，佢哋叫做低粥，系啦，佢系非常低粥，咁所以就夹低粥啦。 咦，夹低粥几好笑？ 系佢系佢啲乡下话嚟嘅吓，系啊，你试下。去嗰度就嗌我夹低粥，睇下佢俾唔俾你啦。 唔该啊，婶夹低粥。 系啦，咁跟住而家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炒粉面片。咁其实如果大家要去呢个茶餐厅，佢都会见到啲炒粉面嘅，多数都系四个字噶，系咪啊？系啦，咁我想问下嘅就系阿小张张同埋小强强最中意嘅系食乜嘢啊？ 干炒牛河。 点解啊？ 因为好味咯，觉得诶，不过咧干炒牛河同埋湿炒牛河咧又唔同噶。 系， 有湿炒同干炒，我中意湿啲嘅。 攞名计， 我中意容易入口啲咯。 你唔中意干炒？ 干炒好似干蒸蒸啲咯，系不过有啲人会盐湿炒咧，比较太油腻啊，有啲人会觉得。 其实干炒都好油腻啊， 其实 多油。 其实你食得炒粉炒面，你都预咗咧，拎佢支油翻屋企嘅。 系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唔好话啫，我试过听过嘅就系 少油少盐， 因为你唔好食。 系啊，又唔知走乜嘢。如果系咁，你唔好食罢啦。 预咗噶 ，OK。 好啦，小强强咧， 我中意食捞面。 咩捞面啊？ 诶，冇所谓，咩叉烧捞面啊咁样。 人哋今日系讲紧炒饭面， 炒饭面你捞饭面， 点解佢哋永远都系？ 因为佢系都有自己嘅风格。 系咯， 佢系 嘟嘟嘟 嚟噶嘛？ 我知啊，佢嘟嘟嘟啊嘛，系啦，好嘟噶佢其实。 豉油王炒面，又似咧。 好啦，咁点解中意食豉油王炒面啊？ 因为我好中意诶面咧，其实湿湿地，然后豉油王炒面其实好难炒嘅。 豉油王炒面有几湿啊？ 系咯， 系干噶。 我都系咁谂， 有少少。 我黑人问号啦，已经开始。 系啊，咩气哦？ 我见到我有黑人问 号。咩气啊？ 咩气啊？即系话咪系咯。 其实我哋咪同一个频道咧。其实你 系 咪？ 所以系咪啊？ 你系咪第二个台做嘅节目？ 你话系咪抵闹啊？ 系啊。你唔讲，你唔 讲 话 炒粉面片，跟住佢又话夹底粥，跟住人哋如果问佢食啲乜嘢嘅话咧，佢又话要炒呢一个豉油王炒面，系因为够湿。 捞面，佢捞面添啊！佢唔系炒佢捞面，豉油王捞面。 不如我出一出去啦，好嘛？ 唔紧要，唔紧要，感恩感恩。你系我逆境菩萨，我会喺你身上面好好地咁样 去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你嘅敌人就系你嘅朋友。 系啦，唔紧要。好，既然系咁嘅话，今日咧我哋就已经系会晋升多一班，咁所以咧就每一样嘅炒粉面嘅话都系四个字嘅，所以你哋嘅拼音又会辛苦好多啦。 唔怕。诶， 小张啊，小强强做得好好噃，系啊，做晒功课啊，你睇下佢有两张纸啊吓。是啊，你输俾佢啊，佢写埋编埋号码噶啦， 我都编埋号码。 我以为佢咩咁白， 我哋唔出声 嘅。系啦，我都系咁话。 做咗嘢唔使话俾人听，做咗嘢嘅。 我冇讲俾人听喎。 唔系， 我 见到啫。 我啲嘢啫。 系冇错，好啦，第一个啦喎吓，羊角炒饭。 嗯， 羊 角。 羊 啊，角角炒饭。 炒 饭。 炒啊。 炒饭。就是揚州炒飯啦，呢個好基本啦。我仲以為你哋會有人中意食，但係你哋冇人話中意食。 O K 啊， 其實我都幾中意。 炒飯嚟講，我比較喜歡嗰個叫做係咪 啊？鹹魚雞粒炒飯 唔係啊， 中意有菠蘿 福建炒飯， 福建炒飯， 我又係啊，中意佢比較濕啲。 係咯，你又中意濕嘅，我都覺得你係啊 ，wet wet wet wet。 菠蘿炒飯我都中意。 菠蘿炒飯唔關事，我哋而家講係茶餐廳食到嘅嘢。 你問我中意啊嘛？ 好，第二個好有佢好啦，傑中意都中意啦，我係冇辦法咯。 你冇辦法， 你中意就中意啦，我冇辦法啦。 我知，我聽得到。 第二個亦都喺茶餐廳呢個炒粉面片一定会出现嘅，头先有讲过嘅系 干 炒牛河、干炒鹞河、干 炒 鹞河，基本上咧炒乜咧就系炒， 炒 系啦，就叫炒乜 河咧， 河 河啊， 河河干炒鹞河 ，OK， 干 炒鹞河， 好啦，第三个可能比较少啲食嘅，但系我又觉得几好味嘅，咁啊啲粉咧就会比较阔身啲。 咁就係炒桂雕。 哦，好食好食好食， 好耐冇食咯。 好味啊， 好食， 唔係間間都有我發覺，亦都唔係間間炒得好味，炒得好食嘅就係真係都真係幾正。 炒桂雕 係啦，即係炒龜雕， 炒 龜 雕。 其实咧，客家话嗰个 N 音几难 pronounce， 几难讲嘅，系啊，龟调臭龟调，系啦，最后尾嗰个字小心啲发音啊吓， 调咯， 歪啲咧就变咗， 我唔识嗰啲 出街嘅嘢噶吓， 唔识嗰啲嘢， 好啦， 唔好同我。 咁其实你话嗰啲嘢好贵，你可以话喺度动词后龟 龟 系啦，你可以拆开啲字嚟去， 臭龟调， 臭龟调， 抄佢咯。 都得，系啊，不如抄件啦， 抄 件要喝，即系意思嘅就系，不如你炒咗佢啦，咁样系。 抄定抄啊？ 抄， 抄。 咁即系头先佢系读抄嘅。 抄唔系， 抄啊嘛，即 系 抄嘢个抄。 抄嘢个抄就系客家话嘅炒。 抄系啦，唔系抄啊。 抄件要喝。 咁点啊？ 由佢啦。 唔系，纯粹同我之间互相亲善嘅提醒 啫。你唔使 咁嘅，你唔使起杠，唔使攞你嗰条刺出嚟吉我嘅。 一嚟就扮蟹系咪？ 我哋啲打住个有爱嘅啲招牌 啊 嘛， 你 唔使喐啲，啲系咁样嘅。我赢输冇所谓， 我都系咁。你 同我一样喎， 系咩？我唔觉得你系，你系好胜小强强。好啦，第四个豆腐火腩饭， 超 中意食啊！ 哎，好， 试下。 豆腐火腩饭， 冇一个啱。 豆腐啊嘛， 啱啦。豆腐火腩饭， 豆 腐 火腩饭。 货腩， 货腩翻。 腩， 不过其实我哋好少话会咁样讲嘅。如果你话真系正确嘅客家话咧，会讲豆腐一个烧肉饭，我哋就系挑夫手肉翻。不过算啦，我哋照继续我哋平时叫开嘅挑夫货腩腩翻，系啦。 老师，你知唔知啊？呢个系男人的浪漫。豆腐火腩饭， 男 人 的 浪 漫， 正啊！呢个 我都觉得系啊，尤其是系见到啲地盘哥哥食嘅话，又特别 一支大啤，一碟火腩饭。 好，第五个我好中意食嘅叉烧饭， 哇！ 叉烧饭呢个比较容易啲，叉烧饭， 烧 饭系啦，叉烧饭， 叉烧 哦，叉烧， 叉烧饭系好啦。第六个啦，就系罗汉斋炒面啦。有时我想谂唔到食啲咩嘢，想清啲嘅话都会食嘅罗汉斋炒面，罗汉斋斋。蚀仔食斋或者食素，你可以话系蚀仔系啦。罗汉仔炒面，炒又系炒啦，系咪？好，写完未？ 写完。 我觉得你今日好勤力，同埋用咗时间系比较多，因为比较长啊。 罗汉仔炒面 系啦，第七个。呢、這个我哋细细个咧，唔知点解咧，啲饭盒一定系其中有一个嘅粟米肉粒饭。 哦，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正啊， 粟。米肉粒饭呢个好难， 米 粟米就系粟米，肉粒就系肉粒， 肉 粒饭， 粒 系啦，粒饭粟米肉粒饭 呢个大叔的爱啊！ 好啦，第八个啦就系咖喱鸡饭， 哇呢个正， 呢个真系好正，我又中意食咖喱乜咖喱乜嘅，好啦，又就即系咖喱鸡饭。 咖喱 咖喱 咖 喱 咖 喱饭 饭 系啦，得唔得？ 得 咖喱咖喱饭 好啦，而家去到第九个啦，哇！咁啊用嘅时间真系好长，我谂差唔多要落堂。干烧伊面，干烧伊面， 干烧 伊面 得 好，最后尾一个。我好喜欢嘅咸鱼鸡粒炒饭， 哇！ 咸唔解粒 个唔字啊， 咸 唔 鸡咩啊？ 解粒炒饭， 解 即系等于肉粒就肉， 知道？ 鸡粒就系解粒，咸鱼就系咸唔 得， 鱼就系唔系啦。你识唔识唔啊？你中唔中意识唔啊？咁即系话你中唔 中意 鱼啊？咁。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咁多位同学仔一齐重复一次。 好， 第一个扬州炒饭， 扬州炒饭， 唔错。第二个干炒牛河， 干炒牛河。 第三炒桂雕， 炒桂雕。 第四豆腐火腩饭， 挑夫火腩饭。 第五叉烧饭， 叉烧饭。 第六。 羅漢齋炒麵， 羅漢仔炒麵。 第七，粟米肉粒飯， 粟米肉粒飯。 第八，咖喱雞飯， 咖喱雞飯。 第九，干炒干烧伊面， 干烧伊 面。 第十，佢已经开始冇力冇耐性，咸鱼鸡粒炒饭系咸鱼鸡粒炒饭。一阵间翻嚟，我哋会有突击测验。 我使惊你。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your kiss, don't sing, push my heart. Don't walk up, maybe. You ain't see, I'm grounding, okay. Go, no, anything I'll tell. Need your kiss, don't sing, push my heart. Don't stop for me, hey. Take a look at something they got me. Let it go and we can party like a rock star.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your kiss, I'm singing to my heart. Don't walk up, maybe. You don't need to see I'm running, okay. Don't go, no, maybe I don't. Need your kiss, I'm singing to my heart. Don't stop for me, hey. Giggle up, for me. Already know. Take your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客家婆啊，我想咧读十秒嘅一个 message 啊， 因为咧佢支持我哋咧，唔识啊，嗱我读咗先啦，佢叫 Nia N I A 啊，吓姓黄嘅，佢话好喜欢梁嘅张李丽瑞，更加喜欢马小强，听唔听到啊？更加，佢话咧，佢跟住仲未讲完嘅，佢话咧，因为马小强把声咁烂都做得 DJ， 佢话咧令我觉得任何人都要信自己啊，冇嘢唔可能噶，烂声都做到 DJ， 佢赞你啊， 系啊， 系啊， 多谢人哋啦， 多谢， 多差， 多差， 多差， 多差， 多 差。 多昌儿， 多昌儿， 多昌儿， 多昌儿，显丧艺， 显丧 欣赏咁， 欣赏佢， 显丧艺，多昌你显丧艺，佢有冇留个电话？我想打个电话， 唔好俾佢，有嘅系唔俾， 多谢 啲人，唔好嚟骚扰人哋。好啦，客家婆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咧玩咗呢一个叫做炒粉面，咁 咪 我哋即刻嚟我哋嘅突击测验时间。好，小张张试下你个黏黏。 黏黏 好啦，小强强，即系你个茶茶， 你系黏啊，唔好喺一齐， 唔使啦，嗌自己嘅名得啦。好，嚟咯噃吓，第一题，男人嘅浪漫系黏 跳夫火男分， 讲得好好，俾两分， 跳夫。 挑夫货滥翻佢系完全啱啊！第二题，周星驰喺电影 《 少少 叉烧饭》 好嘢，黯然销魂饭， 黯然销魂饭即系叉烧饭， 系加个煎蛋嘅吓， 冇错， 好嘢。 你知唔知有餐厅真系用呢个做 menu？ 完全知，因为 我 都食过，系啦。第三题，新加坡政府对唔住，系黏张张 龟雕， 唔系。佢曾經因為某種嘅食物過於油膩咧，而曾經禁止過。你有講過話係 啊？ 突然間唔記得咗你嘅黏黏。 老师， 烧鸡颈。 干炒饶河， 唔饶唔饶啊，唔系饶啊， 有佢 关你咩事啊？ 因为太油腻而禁止，之后系解禁噶，系、 哦、 啊， 我唔知道。 好，第四题， 肤浅咁都唔知道。 乜嘢食物系来自闽南？用闽南话嘅读音，将果条音译成为三个字嘅小张张。 炒龟条， 好叻啊，系啱嘅。炒龟条，第五题，外国人最中意食嘅 fry 小张张， 羊椒炒饭 系啱嘅。羊椒炒饭，喂， 你都唔答嘅呢位同学， 我 系 咁 瞓一觉，点 解你？ 你系咪瞓一觉？ 我听唔到。好啦，第啊呢题比较难啲啊吓，喺佛教里面咧， 小张张， 小张张， 罗汉斋炒咩？ 好嘢吓，其实呢条咧系有少少嘅，有教大家嘅，话如来佛嘅十六弟子同埋降龙伏虎为十八乜嘢咧？罗汉，咁啊就系罗汉仔炒。 我猜到你讲咩？ 好嘢啊，简直就系心有灵犀、第七题 ，Show me your love。汤 寿面肉粒饭， 你问埋先啦，老师。其实问题系咩？ 其实就系乜嘢饭咯 ？Show me your love 系粟米肉粒饭。 Show me your love 饭 ，OK 吓咁咸湿嘅。Show me 肉粒。 星爷话一个人冇梦想。汤 下午芥蓝炒饭 系啱嘅。好啦，第九题喺情人嘅颈度， 咖喱鸡饭。 我明明 我叮咗先噶，你问下听众啊。再叮歌手，歌手 Eman， 歌手 Eman， 我答咗啦。 最后咩条就系干烧郑伊健， 系啦，干烧 Eman， 乜嘢系干烧 Eman？ 我答埋啦。 好啦，小张张咧系以大比数咧、yeah. 就系七题就系赢咗噶，系啦。 阿妈，我得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 C 四级个人赛铜牌战，港队嘅梁玉荣以5-4击败中国队嘅郑远心，赢得铜牌，系港队喺今届残奥嘅第二面奖牌。梁玉荣在赛后说，之前没想过能够在个人赛夺牌，因为很多国家的选手冒起，很多人都很厉害，而且又比他后生，以他36岁之龄能够晋身四强已经很开心，最终得到铜牌对他来说更加有意义。他说这面奖牌亦都是一个推动力，可以令他和队友稍后出战双人赛的表现更加好。梁玉荣在铜牌战对中国队郑远心的比赛，双方经过头三局打成4-4平手，梁玉荣最后一局凭最后一球电胜，以5-4胜出。他说当时要同自己讲，要淡定一点，慢慢打好这一球，最终成功接近目标球取分，觉得好激动和开心。东京残奥田径赛事，港队代表任国芬在女子 T36 级100米的初赛，以个人赛季最佳时间16秒15完成，小组排第五，总成绩排第10，未能够晋级决赛。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到今日为止，当局未有收到有学校申请恢复全日面授课堂，局方在开学之后继续留意相关情况。他又说，从个别校长口中得知，大部分教师已经接种疫苗，而由今日开始未有打针的老师亦都需要进行定期检测。局方下星期开始会再向学校查询教职员和中学学生接种疫苗的情况，至于会不会强制教师接种疫苗，他说政府目前以自愿形式呼吁接种。 另外，杨润雄话，局方早前已经为中学提供12套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课题内容简报，教师教学的时候可以根据简报作出适当的调节，教师亦都需要为本身的教学负责，局方会尽量提供辅助，亦都会继续安排课程探访和试学。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新增11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稍为回落，但仍然是连续五日有过千人染疫。州长话有望在下个月中提早达到七成疫苗接种率。维多利亚州单日大幅增加120宗确诊，有56宗未发现同之前的病例有联系。预料州政府将会延长明日到期的封城防疫措施。至于新西兰，单日新增75宗确诊，连续两日下跌之后回升。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4点，升195点，总成交金额105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8升12.6，美团255.2升6.2，盈富基金26.62升2毫，阿里巴巴166.5升1蚊，东岳集团24.85跌1.95，药明生物116蚊跌4.4，快手87.1升2.6，中国平安62.45升2.05，小米集团25.4升4毫。正通汽车1.23跌两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2，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2点，升342点。港金现价报1682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9美元，卖出181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四宗嘅交通意外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噶。咁而家中慢线系封闭，车龙过咗半春园嘅。重复多次咧，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跟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中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半春园，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窝打路道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跟住油站对。出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风力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经过要小心。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咁至于较早前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跟住星辉豪庭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都是排到去观塘道，跟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又有翻车龙。

不做坏主人。 早晨。 多謝 Eric， 你好，你好，系啊，咁啊，今日头先个电话咧接咗一阵，好，多謝 Eric， 开始我哋话题啦，马上吓，其实我今日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就问咧，咁有时咧啲狗仔好似小朋友咁啦，咁样样吓，咁啊小朋友就讲咗啦，灵体佛，咁啊但系小狗小猫猫反而会少啲嗬，应该我哋如果真系想教晓佢啲嘢，咁我哋又唔系一啲 professional 嘅 dog trainer 啦吓，咁我哋用啲咩方法最好咧？有啲人就话咧用喂食物嘅最好， 用奖励， 会唔会系啊？你点睇？ 其实你见我哋一般人都你都可能听过我讲添啦，就系、是、用一个鼓励形式去教只狗系最有效嘅。其实好多啲好课好多嘢啦吓，你打佢咧，好多时都系 叫 系啦，系唔系一个好多时你训练佢咬你嘅啫。 哦，系训练佢咬你，听到仲会憎咗你添。 系啊，佢你基本上要训练只狗咬人就要打佢噶，系、所以就 你 要 讲一个，你讲到咁 extreme， 即系如果你打佢，反而佢会咬人啊。 系，因为喺狗系啦，狗嘅世界冇打一样嘢噶嘛，你打佢就痛啦，痛就俾人咬啦，咁、就佢就系你咬佢，佢咬你嘅啫。 反驳翻， 系啦， 其实你觉得佢自己唔应该打佢，应该咬佢。 系啦，不过唔表示唔可以惩罚只狗嘅。 哦， 系啦，咁咧就其实惩罚只狗有两个 trick 啦，一唔好打啦，二不过咧你可以用啲都可以用啲负面啲嘅方法，系即系唔系一定要正面嘅， 系 要 combination 都 work 嘅。好多时咧你系佢中意一样嘢咧，嗱佢中意两样。佢可能身边最中意玩具啦， 波 啊或者咩啊，或者同埋最紧要系你，佢中意系你，所以咧你好多时拎走一样嘢，嗰好紧要佢要中意嗰样嘢啦，唔可以求其一样嘢啦，或者你直情带自己走。摆佢，如果系只 B B 狗，佢死缠烂打嘅，你可能要摆佢喺一个安全嘅地方，佢嚟唔到你嗰度啦。咁样就就好多时用呢个方法去教佢咧，就同一时间要用个口语。即係可能話唔好或者 no reward 或者 something 或者咁樣啦咁樣就係啦，因為你唔想次次都咁做，因為你每一次攞走嗰樣嘢咧，你都講咧。咁只狗咧就會諗，會 associate with 個衰嘢同噶啦，咁之後你就唔使做啲衰嘢噶啦，唔使攞咗佢波，唔使走開噶啦。 但多多 Eric 啊，其實咧，我聽過人哋講咧，狗仔係識聽語氣嘅，即係no， 即係嗰啲惡嘅語氣同埋啲獎勵語氣佢識分，咁所以其實語氣係咪都可以幫助我表達我對佢嘅不滿咧？ 係會，即係譬如如果不過要有認為用呢個語氣方法去表達不滿，要極端少少，譬如咬你，你縮手。大反應嗌痛呢啲佢明嘅，不過就如果攞嚟訓練啲唔好小便嗰啲咧，就可能有反效果嘅，又係同大一樣嘅，佢就之後佢自己會嚟噶啦。 其實咧 ，toilet training 咧係其中一個最難嘅，我覺得，即係只新嘅狗仔翻嚟啦咁樣，咁你要教佢喺某一個地方去 toilet 咧，有啲方法我聽過，我求證一下啦，我唔知係咪咁。第一咧就是、有啲買翻嚟嘅。便便味道就噴落嗰個位，咁噴咗咧，佢就聞到啲味，佢以後去翻啦。又或者嗱，譬如舉例，佢喺一個譬如喺呢間房啊屙咗啦，你就揾一啲紙或者布啦，索咗嗰啲嗰塊嘢，將呢塊嘢拎去你想佢屙嗰位，咁於是咪變咗有嗰種味咯，係咪啊？多謝你。 其實咧，依個係有啲味道係幫助嘅，成日都笑人嘅，買乜鬼嘢嘅，只狗特製造大把免費嘅屎尿啦， 都係 係啦，所以咧就唔使買嘢嘅，不過咧就係味道會一個話俾你知，嗰度係佢去個地方，嗰個地方要成乾淨添啦，所以有少少難嘅，因為只狗係去霸地頭噶嘛，所以就變咗你去翻個污糟嘅地方有陣味咧，反而可能唔 work 嘅，所以最好咧就係、是、如果你話喺屋企瞓只狗大小便便咧，就帶佢去個位啊。咁啊，十次有九次佢唔急噶嘛，不過你話佢急嗰次咧，佢就真係屙啱地方咧。 即係你成日帶佢去啊？帶 係啦，你開頭要就佢噶啦，因為佢冇原因點解一日幾多次噶嘛。 咁佢唔急，你帶佢嗰個位佢都唔屙噶。 啊，天有幫你嘅，因為咧，因為咧，佢因為有啲情況咧，你係估到佢會大小二便噶，我保證啦，你。翻屋企，佢歡迎咗佢，佢興奮咗兩分鐘，佢又去 啦。一定有啲嘢出嚟 啦。係啦，佢有 activity 之後食完嘢啊，啱啱起身啊，玩完啊，咁樣佢就會去噶啦。所以你估到嘅，咁就會偏見唔使咁 random 啦。 Dr. Eric 有啲人咧，我唔知咧，而家聽緊嘅會唔會咧，係慣咗唔俾狗仔喺屋企大便啊，一定要佢出街嘅。其實呢個係咪個好嘅習慣咧？ 我日日都咁樣同人講，因為咧，我成日同啲同一客人講，即係個狗個即係 神經的健康很緊要帶他出街，但是 BB 狗一定要帶出街，因為他要把地頭學成年成年狗行為，因為如果你不帶他出街咧，只狗繼續做 BB 狗咧，全部都破壞行為嚟嘅。不過咧，你帶他出街咧，佢我成日同啲客講，即係有啲客好唔願意嘅，就話：喂，哦，你帶他出街有好多着數，不過佢喺出邊屙一篤，你屋企少一篤，冇嘢冇 win win 嘅其實。係咪？不過好多時咧，你帶他出去咧，只狗就自然去。頭先我講話有啲 activity 佢就會屙，但係出街咧係絕對佢會。天生會想喺嗰度屙噶啦，佢好發現咧，即原來依大便啦，同埋小便咧，全部都唔係唔係嘥嘅，要攞嚟慳啲用，因為攞嚟霸地頭嘅，所以佢好多時唔會喺屋企屙噶啦。之後， 不過啲狗主就一定要清潔翻咯。 我想講呢一樣嘢係啊，如果唔係，佢就會令到人哋咧就會覺得嘅就係帶狗出街嗰啲人就會係好麻煩， 爭埋養狗嗰啲人。 係啊，但如果你頭先你咁樣講嘅話，會唔會令到佢就係佢哋會好辛苦啊？即係譬如可能若果我好長時間唔喺屋企，咁但係佢哋一定。要去街先至可以屙，咁会忍咯，会唔会啊？ 哦，只狗其实只狗忍尿个忍大便小便个特别大便添啦吓，可以忍好耐嘅其实，所以即系我都建议啦，起码一日两次啦。不过咧就其实 surprisingly 唔系你想咁大件事嘅，佢训练咗佢咁样做咧，佢喺大自然都会咁样做嘅。 哦，咁都好啲，因为佢要霸地盘啊嘛，所以佢会悭翻。自己啲鋪鋪啊，嗰啲咁嘅嘢，我哋霸地盤用。 唔止大狗嘅，細狗都一樣嘅。有時松鼠狗都係可以忍半日㗎。 係啊，我知啊，佢仲要咧趌高咧，跟住咧等人哋聞嗰陣，以為係一隻大狗咁樣。聽講就係啊，有啲咁嘅行為㗎。你見到佢係咪啊？係咪㗎 ，Dr. Eric？ 系啊，夹脚佢夹脚 啊嘛， 系啦，又抄地啊咁样。 系啊，你等下一只狗嚟嘅时候，闻到嗰阵，哇，喺呢个味道喺度咁高嘅地方，佢应该系大狗嚟嘅。 咁 样 咁高智能嘅咩啲狗？ 系啊，我听人哋咁样讲过啊，好抵死啊佢哋。 大黑细 啊，细黑。系咧 ，Dorita， 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另外一个话题我都想带出嚟就系咧，有好多狗主咧锡啲狗仔咧，锡到你揽住佢瞓啦，同佢嘴啦，食嘅嘢又佢食过咧照食，即系又交换呢个唾液啦咁样。其实喺你。嘅獸醫角度咧，呢一樣嘢有咩意見啊？你嗱，我唔好話好定唔好啦，你講。 我哋講住瞓覺嗰度先啦。瞓覺咧，其實係喺有科學根據添嘅。如果你同只狗瞓覺啦，喺張牀啊，不過好得意嘅，喺個牀被上邊，咪牀被下邊啦，同埋喺地間房入邊咧，其實會增加你個睡眠嘅質素嘅。 哦， 好瞓啲啊，好瞓啲啊！ 系啊，好瞓啲噶，好明显喺个 完全同我想象中系两样嘢。我啱啱相反，以为因为佢会嘈住添，因为我屋企只嗱，即系其实我屋企都系咁样。我女咧同你狗瞓嘅，但系我佢只狗咧就好敏感嘅，即系只要出边有一粒一眼针跌落地，佢都吠嘅。咁我成日喂你唔好同佢瞓啦，佢喐啲喐，哇哇，佢吠两声就停啦。因为当个刺激一完咗咧，佢就停噶啦。可能系啦，我起身饮杯水，佢又哇哇咁又吠两下。咁同佢一齊瞓咪好差咯，睡眠質素。 如果你個女覺得係嘅話，就唔會啦。 佢又唔係。 係啊，係啊，即係我諗啊 ，Doctor Eric 講嘅係啱咯，因為其實佢就同佢瞓嘅時候佢好瞓啲，所以咪成日抱佢入去瞓咯。會唔會啊？我解釋到。 係咯，同埋我想象中，如果即係一般人香港啲屋都唔會好大啦，佢只狗喺個廳吠兩吠，同埋喺佢間房吠兩吠，分別唔係好大嘅啫。不過好明顯你個細蚊仔啊，不過嗱，你個細蚊仔好明顯就有責任啦，所以有一樣嘢 ，before 你俾個細蚊仔同只狗仔瞓咧，就小心啲啦，都即系要，就反而唔系小心只狗有咩问题啊？ 惊扎亲佢 系啊系啊，其实咧系make sure 个细蚊仔系 prove 到俾个家长佢有责任嘅，佢识照顾只狗，识唔乱咁俾嘢食俾佢，你先至好咁 free 俾佢做一样嘢啦。 佢个细蚊仔已经好大噶啦，到 Larry， 我以为你系讲紧嘅就系小朋友，佢唔系 小朋友大人大朋友一样， 一样 系啦，知道啦，大人可以好系啦，系对只狗嘅态度要好咯，同埋有好多人担心话。健康問題其實冇咩健康問題，即係要做基本嘢啦，冇殺倒咗牀check up， 冇咩臭味，佢冇發炎冇成，其實嗰啲嘢全部都即係一年有去一次睇醫生，或者有問題去睇醫生就了解嘅問題嘅，係冇咩健康問題可以傳染俾你細蚊仔。 咁 你話交換體液或舐 係啦， 咁樣就唔得啦。好明顯就即係衞生問題，只狗譬如口腔啊，或者個腸胃，其實都有佢啲菌咁樣嘅。所以你吞入肚唔係咁好。不過你話俾只狗錫你啖，你又錫佢啖，其實呢、這個危險係誇張咗嘅，其實係冇乜危險嘅，唔值得。 即係冇想象中咁危險。 係啦。 哦，明白明白，因为你知啦，尤其是女狗主 好中意， 好嗲嗰啲狗啊，系啊，啜啜啜啜咁样，系啊，舐舐舐舐， 舐晒唇膏添。 系啊，我有一次我仲要同某人讲，喂，你唔好咁啦，佢仲话啲狗就口水干净过你啊，咁样啊。 佢唔想食你。可以话人个口水都一样污糟嘅，系啦。不过咧就即系有啲极端嘅情况啦，梗系永远都，譬如如果屋企有个艾滋病患者嘅，或者有个抵抗力差嘅，咁啊好明显小心啲啦，嗰啲情况吓。应该问问你嘅医生先好养只狗添啦。 明白晒， 明白 晒。 多谢我。佢好多一个问题，即系有时带出街咧，狗仔同狗仔好容易咧会你望我望你，跟住打交嘅。其实咧，作为狗主咧，我哋点去避免呢啲情况？你有试过咧？尤其是带细狗咧，系好有呢个危机。我有一个朋友只细狗就系俾一只金毛咧揈两揈咁就死咗啦，直情系系啊。 Okay, 又有有两种主人啦，两种主人两种狗啦。系第一种狗咧，就系会真系咬人。你自己知道担，知道自己会担人哋只狗咧，就一唔好俾控制只人啲狗啦，系咪？系，所以其实一般主人知道只狗有咁嘅偏向嘅，所以其实好多时嘅责任喺个主人嗰度嘅。第二个情况咧，就有啲放埋狗绳，狗追其他狗咁咬死人，会发生系个狗主嘅责任系好唔人道嘅。第二个情况咧，就系你只狗冇嘢嘅，你知道你只狗好乖嘅，不过咧你都小心啲，因为呢个世界有第一种人。所以我永远都会问对方 ,O 唔 OK, 可唔可以我只狗接近你只狗先至好埋身。 OK。一有咩就揽返起只狗先喎。 即係讲咩都係人嘅问题。 係啦，记得佢打緊交嗰时候千祈万万不可对你手入去。係啦、right? 哦、所以就如果佢打交。係啦，你要搵最安全嘅方法，踢开又好，搵啲外来物质好，攞件衫又好，搵啲水泼佢又好。即係不过就小心自己，因为自己只狗都咬你㗎。 哦，即係同你一样㗎嘛。打清醒你清醒啊，咁搵啲水泼佢係咪？ okay. 你冇拨我啊！ 多谢 Dr. Eric， 多谢 Eric， 多谢晒， 拜拜。 好啦，翻嚟我哋位画画嘅老师 Vivian 同我哋讲讲啊，小朋友学画画啊， 小强小朋友，我哋今日一齐学画画好唔 好 啊？好 唔好 啊？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长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时放。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压抑。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星宿 上。风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态随心意，一生留有亦留也。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当你翻学途中孭住一个沉重嘅书包， 或者上班途中攞住一个烦恼嘅公事包，我哋会陪住你。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光大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了。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我哋要学 Uncle Ray 咁样啊， 系啊， 系咪啊？一路做咗个好好嘅 sample 俾我哋学习吓， 同埋你觉得佢自由淡定， 自由淡定 啊，真系云淡。 同埋佢嘅声音真系迷到不少嘅听众啊！ 我 系 啊，嗰阵时候要听过佢，我先瞓到觉噶。 我嗰 阵 时 夜晚做节目啊，系啊 ，All the way with Ray， 系 嗰个节目，如果冇记错， 好 好 听。 希望我哋都可以做到一个大家中意嘅节目。好啦， 喂， 十二点钟翻嚟，我哋有位吓教画画嘅老师，学画画咧都系一个。小朋友今时今日咧，我相信都几普及嘅。 我有学过画画， 其实我冇学过，同埋我画画好丑样。 唔怕噶，其实冇人 同你个样成正比， 系我好丑样。 大家咁话咧， 我画画好叻噶，我攞个冠军噶。 新闻姐姐啊， 好啦，望住你咋？ 咁我哋翻嚟就讲下画画小朋友吓，先听新闻报告。 参观超过200名受邀旅客陆续进场，园方要求受邀人士预先通过官方程式完成预约手续，旅客入园的时候要先经过体温检测再进行安检。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共有7个主题景区，包括功夫熊猫、哈利波特、变形金刚和侏罗纪世界等的电影主题。市民杜先生说，北京环球影城开幕将会好似上海拥有迪士尼乐园一样，为旅客提供多个选择。又话内地疫情防控形势良好，可以允许主题公园开放，只要大家戴好口罩，相信不会出现大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移向广东西部。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3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1,1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0蚊，升8.8；美团254.6，升5.6；盈富基金26.6，升1.8；阿里巴巴166.6，升1.1；快 手85.83，东岳集团25.2跌1.6，瑞明生物116.4跌4蚊，中国平安62.25升1.85，小米集团25.35升3.5，正通汽车1.26升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8，英镑10.687，瑞士法郎8.475，澳元5.691，加元6.164，新西兰元5.481，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7.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04。离境平均指数报28,409，升320，港金现价报16,82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05美元，卖出1,8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交通意外在九龙的启祥道去回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开始挤塞。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就开始挤塞。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粉岭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过了马窝少少。重复多次，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在中慢线，而家龙尾就排到过了马窝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亚街路街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芜湖街。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2 级、SH6 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今届残奥会同奥运会一样，因为全球疫情而延期一年举行，但是赛事仍然保留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的名称。主赛区包括7个位于东京中部商业区的场地，好似新国立竞技场和成日举办演唱会的日本舞蹈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ica 连思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进入最后一个钟头啦，十二点搭二一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8%嘅。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都系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未来数天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系咪会重复紧啊？因为呢嘅天气都系一样啊嘛。周末期间骤雨较多。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嚟到我哋嘅嘉宾时间，介绍啦，好唔好啊？阿马小强同埋 好啊， 有请我哋今日嘅画画老师 William 老师 ，William 姐姐，欢迎。 老师又先话我好有画画嘅天分， 因为你个面长啊嘛，似一幅画布啊嘛， 系 嘛 ？William 姐姐好犀利噶，教咗几十年呢个小朋友、青少年啊，嗰啲视觉艺术嗰啲噶啦，虽然佢好后生，我惊我讲大咗咧。阿 Vivi 姐嬲，嗰度咁老，搞错啊！ 你好啊， Vivi 啊，唔嬲啦， 系啊，同我哋打下招呼先啦，同啲 听众你哋好， 好细个嗬， 听 埋 声好细， 系啊， 听埋声好细个，其实都细个吓。好啦 ，Vivi 嗱，其实我哋咧都对于小朋友画画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啫，因为我都有小朋友啦，咁我觉得学画画都一个好有。好嘅，即係除咗一啲好商業嘅諗法，咩叫好商業就係、是，喂，加埋攞個 proposal 考名校咪好咯咁樣，參加啲比賽攞、最好就去外國攞個獎翻嚟，仲加歐添啊咁樣。除咗呢啲元素之外咧、或者 Vivian 老師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小朋友學畫畫咧，你覺得有啲咩好處？ 係有咩好處啊？ 係啊， 其實小朋友畫嘅畫咧，全部都係講緊佢哋自己嘅心聲同埋故事咯。係啊，所以透過個圖畫裏邊咧，其實咧你會睇到小朋友究竟佢諗緊啲乜嘢，或者咧喺佢未。识写字之前咧，嗰幅画其实系佢一篇嘅文章 啊！哇，咁犀利！ 我真系唔知道，冇谂过呢样嘢。 系 咪涉及到嘅就系话，其实系一啲嘅画画嘅治疗，定系其实当佢未能够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嘅时候咧，呢一样嘢就系佢嘅工具啦。 系啦，佢唔识写好多字，但系咧，因为画画系好天马行空，或者佢就算佢。打圈，可能佢話俾你聽，呢度係好多花花，好多花花。其實佢都想講俾你聽、我好想畫呢啲嘢出嚟，或者我個腦裏邊啊、記憶裏邊係見到呢啲啊。 但係我哋作為大人嘅話，咪好難去了解就嚇、原來好多圈圈就好多花花，有好多好多畫嗰啲就係落雨啊。 Vivian 姐由幾多歲開始教起？即係我意思，即係唔係即係細仔啊？你嘅學生又係唔係你幾多歲？ 即係以為佢4歲開始畫畫。 係啊，我就係驚你誤會。其實你嘅學生最細幾多歲啊？而家？ 最细两岁半。 哇！ 因为你又先话圈，因为细路仔真系画呢啲嘅啫。 系啊，嗰只咩嚟噶？咁样跟住佢可以俾一个你完全谂唔到嘅答案噶嘛？ 呢啲好啊！ 即系同我哋睇小王子咁样系咪？佢要你画一只大象，佢就画一顶帽，系咪啊？即系等于咁样啊嘛？你会大人会觉得佢就哇啱晒头，你写做乜嘢啊？有问题啊？ 系啊，所以两岁半嘅小朋友，其实我哋会俾啲 brush 佢，即系大大嘅水彩笔啦。染水彩啊，塑胶彩啊，咁就俾佢哋去画波波开始啊，圆波波啊，又可以加啲啊。如果你想变 形 系形状，你想变熊仔啊，咁耳仔喺边啊，咁开始慢慢问佢，佢就将啲波波摆喺头上边啊。兩個耳仔，跟住咧眼睛喺邊啊？佢而家做緊乜嘢？即係不停問佢問題，同佢傾偈咯。咁佢就會一路將佢自己諗嘅嘢咧，就會話俾你聽。而幅畫咧，亦都表達到嗰種感覺啦。 但係老師啊，有時咧，譬如話有啲嘢佢認知上或者佢嘅人生經驗未見過。譬如我嗰時我仔咧上嗰啲 playgroup 咧，嗰個老師外國人嚟嘅，叫佢整個 spider， 佢都未見過 spider。咁咯，譬如你畫畫喂，你叫佢畫只熊仔，佢都未見過熊仔，咁應該點咧？ 咁咪好，佢有啟發性咯，佢就要你去揾。 係啦，同埋我哋咧教畫畫嘅時候咧，我哋會講故事噶。 嗯， 係啊，即係我哋會有好多。 從前有個森林咁啊。 係，我哋自己有好多故事書咧，會俾小朋友睇咗先嘅。 哦。 咁啊，同佢分享咗，譬如就先講熊仔故事。咁我哋今日講咗一個熊仔故事啊，入到森林發生咩事啊，見到蜜蜂食蜜糖，慢慢同佢哋講咗個故事。 嗯。 然後咧，再攞真實嘅圖片俾佢哋望下。原來呢一隻真係熊仔係咁樣嘅喎，蜜蜂就係咁樣嘅，蜜蜂就呢個顏色咁。 咁嘅樣 嘅、嗯。花花就係咁樣嘅。 咁、哦、都好啊，增加佢嘅認知，即係知道乜嘢係蜜蜂，乜嘢係熊仔啊。 先睇佢嘅興趣先，係嘛？俾佢從呢個故事開始入手。我想請問一樣嘢嘅就係、是、嗱，畫畫我哋大家除咗話就係個形狀上面，我會知道佢就係畫啲咩嘢之外，當然呢一個同啲技巧亦都有分別啦。咁、 嗯、 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色彩啦，有啲人都咁講嘅就係話，從佢用乜嘢色彩都可以知道嘅就係究竟佢係開心啊，唔、嗯、開心啊， 灰灰暗暗或者係彩色啊。 係係，我都可以分享一個例子啊，因為我曾經試過喺母親節教小朋友畫母親節卡啦，畫媽媽啦。 嗯嗯， 佢平時好中意畫畫，色彩繽紛嘅。但係嗰日咧畫媽媽咧，佢真係攞顏色不停擦塊面。 哎呀！ 佢畫完個樣，畫曬眼耳口鼻，跟住過咗一陣就攞隻顏色又擦擦擦擦到好污糟。咁我就即係走埋拍下佢膊頭，同佢傾偈啦。點解？ 幾歲啊？ 媽媽五歲左右，五歲啫。咁我就話點解誒媽媽今日啲頭髮吹亂咗啊？即係同佢講下笑啦，帶動佢。即係講下自己有啲咩諗法咁樣啦，咁佢就話誒唔畫啦，唔靚啊，唔要啊咁樣。 哦， 咁當落堂嘅時候咧，即係老師，即係我就覺得誒、哎、需要同媽媽傾下偈啦。咁同媽媽行埋一邊問下啊，近排有咩事啊咁。咁媽媽即刻講哦，因為近排好多拗叫，因為佢咧好要準備考面試啊。 嗯， 係啊，即係好多嘅壓力俾佢，或者佢 真係慘。而家五歲佢都已經好有壓力啦，嗬。 係啊，咪係 啊，我見到 佢講嘅時候都覺得 佢媽媽就好，即係即刻 get 到，即係真係翻屋企有改變咯。 嗯嗯，係㗎。嗰陣時啊嘛，鄧海林講過嘛，佢個小朋友即係講好多年之前啊，畫佢個樣，然後咧就誒擦擦擦，跟住寫咗巫婆兩個字啊嘛。系啊，画完妈妈写巫婆，因为嗰阵时阿 Blanche 都分享过嘅喺好多嘅讲座里边、 嗯， 就系佢以前咧，佢个仔读一啲叫做名校啦，咁啊好大压力，好、 嗯、 多功课，成、日都要追， 系 啦，咁就成日闹佢，因为你功课唔好咁样，佢、就觉得佢系巫婆。咁、嗰次咧，佢喺垃圾桶执咗张纸，系佢自己画佢妈妈啦，或者巫婆咁样，佢、就反省过咧，佢就唔再逼啦，咁就将佢转咗另一间，即系嗰啲国际学校，咁跟住成个压力减低之后咧，佢就亲子关系好翻好多咯。 哦， 呢个系 Blanche 分享过， 明白。 我仲以为系一啲即系电视剧嘅剧情，因为我睇过有个电视剧，佢又系咁讲，即系话要小朋友画佢妈咪，跟住佢永远都系画佢后边，因为每一次我起身嘅时候都系见妈咪翻工，见到后边，冇、眼耳口鼻嘅，因为佢个妈咪俾佢睇嘅就只系后边咯。我觉得咦，系咪呢啲电视剧嘅剧情？ 最惊系咩？画咗工人姐姐唔识画妈咪啊，好似你个好似你个古仔咁啊， 冇咁啦， 哦，净系识画姐姐。 系啦，头先我同阿 Vivian 有讲到咧，就系话其实如果你最细个嘅系两岁半就已经可以学 揸笔都未识画， 系咯。咁其实就系、是、其实最细个几多岁你会觉得系适合可以嘅就系学绘画 最好嘅 嘢咧？ 最好其实两岁几三岁呢啲小朋友咧，佢哋未识画咧，我哋都会建议佢就咁拳头揸住笔都好 OK 嘅， 或者画手指画嗰啲 系啦，印下手板啦，用下啲海绵印下，其实俾佢感受下个空间感，或者俾佢感受下啊，原来有呢啲触摸颜色啊嘅感觉啊，其实对佢嗰、那个。感痛都是非常之好的。慢慢大啲咧，其實三歲零嘅小朋友咧，開始識揸住啲幼少少，即係嗰啲粗叫做 crayon 啦，可能嗰啲筆。咁佢哋蠟筆嗰啲，咁佢哋可以開始塗鴉啦。咁我就好鼓勵啲家長嘅，即係喺屋企可能 set 一個 corner， 一張細細嘅台仔。擺唔同種類嘅顏色筆喺度啦，咁佢哋得閒嘅時候攞張紙，自己中意畫幾下又得，係啦，跟住印幾下又得，跟住擺低，過幾日睇翻，然後又再畫，咁都可以咯。即係我自己細個嘅時候都係俾個仔仔都係咁樣做，咁我就見到佢自己會埋去，跟住可能又會剪幾下，攞啲膠水貼下，跟住一陣間可能過幾日又攞翻嗰啲出嚟，又會再做咁，咁啊佢就會有個興趣開始係接觸呢一件事咯。 你呢個 corner 好啱，不過另外一個朋友仲大膽，佢話咧俾埲牆佢，即係嗱呢一埲牆屋企，你中意畫咩畫咩啦？ 畫牆係最好， 畫 牆我哋以前都畫牆噶啦， 嚇係咪啊？係 啊， 畫牆有一種好 free 嘅感覺，又大幅喎， 畫 fit 啊嘛， 畫 fit 啊，好細個已經畫 fit 啦，幾開心啊！但係你唔好介意花碌碌咯，畫筆慢慢唔好介意先， 油佢咯，嗬，油唔同嘅顏色咯， 係咪啊，老師？ 可以啊，你可以限一個位置咯，小朋友好叻嘅，即係你限咗呢個位置俾佢嚟創作，佢就可以不停喺上面發揮。我就試過喺露台嘅玻璃都俾佢畫咯， 哦， 咁都好好玩嘅， 玻璃畫到嘅咩？ 得。又而家有好多玻璃嘅顏色可以畫上去， 又可以 又抹得得，係啦。 但我想問嘅話，其實咧畫畫咧係咪有天分㗎？因为头先咧，阿小张张有讲过嘅就系、是、画 我画画好差 嘅，丑样。 你知唔知我有一个好 shame 啊，即系好可耻嘅古仔啊？点 解？ 系咧有一次咧就画一幅雨景啊，即系翻落雨翻学嘅一班同学仔， 我咧唔识画啊，咁难画。跟住我咧揸住支笔画画，我真系眼瞓啦。跟住妈咪，你瞓啦，你瞓啦。咁我瞓，第二朝妈咪已经帮我画好摆喺台面。 哦，都唔系 shame 啊。 我媽咪幫我畫 嘅古仔 嚇，但係我覺得我 你係咪嫌佢畫得唔好啊？ 唔係，我諗翻覺得自己呃咗人，我冇做到依樣嘢，係媽咪幫我畫嘅幅畫。你幫我咁多年都仲記得，係佢畫，佢即係話畫好多，佢畫得好好心機添啊！落雨落雨咁啊，有啲人孭住書包翻學，我媽咪幫我畫。 呢個小朋友若果係俾你湊嘅，你會覺得呢個小朋友係點啊？你分析佢，其實係一個好有 好依賴， 係好責任感嘅。 系或者未有信心或者佢 系啦， 其实可能冇乜兴趣，因为可能你对自己有要求，因为你会谂到咧啊，我想画到个人咧系点样先叫做靓个比例，可能啲雨水点样先叫做靓，但系其实呢个好多小朋友困难嚟嘅而家，因为佢哋有个指标，觉得诶、哎、我个人 咁样先叫靓， 比例唔靓或者咩唔得啊，我唔识啦，咁佢哋咪冇咗个兴趣去画咯，冇咗个动力去画咯。但系真系如果佢画嘅时候，其实我哋而家睇翻 Q 版公仔好得意，个比例唔啱噶嘛，系咪？ 系啊， 身细好得意，好有风格，或者咧有啲咧诶劲好长好长好长嘅人啦，火柴人其实都系一个好有型嘅公仔，好靓。所以其实系只系心里边小朋友自己有时可能 唔好固定美丑嗬， 冇错。俾咗好多框框自己啫。 阿 Sarah 同埋阿小强，你哋喺画画方面细个有冇呢啲咁嘅体验噶？ 嗱，其实我都觉得我自己画画系丑样嘅，但系我觉得几好嘅咧，就我曾经揾过就一位，唔系揾过，即系嗰时候喺英国啦，有一位嘅 art 嘅老师，佢系好好嘅，永远都只不过俾个题目任你画， 自由题， 任你画，到你画完之后嘅话，佢教你改。改到佢成即系承认为止，但系其实佢系唔会俾框框嚟嘅。我觉得佢呢一种嘅放任嘅教育方法嘅话系好好嘅。你唔会一嚟嘅时候咧就会自己 set 住一个框吓，佢系俾你去咗先，跟住咧佢先至帮你掹翻你翻嚟。咁跟住你慢慢嘅话，你有嗰啲技巧咧，你能够掌握到嘅话就会 OK。但佢曾经同我讲过，佢就系话冇人系唔识画画嘅。 哦， 系咪噶 Vivian 姐姐？ 其实我自己都认同，认同 系啊， 因为当你画咧，其实。因为画画其实真系点样都系一种 表达 表达嘅感觉， 系啊。 其实我谂兴趣嘅啫，到我后来大咗啦，即系我谂系七八岁啦，睇到电视剧，好似叫大魔神啊，类似 咩嚟噶？ 系啊，好似铁甲超人咁样噶，叫大魔神。咁我成日画画佢嗰个样啊，即系系啦，好似超人咁样。我好中意嗰个卡通公仔，咁我成日画。就係咁咯，嗱你有時有啲，其實我係中意畫嘅，不過問題就係、是、可能嗰晚眼瞓，或者我都好難畫，因為唔畫啦，媽咪又縱容我話好啦，咁你瞓啦咁，所以就我冇畫到咯。阿小強咧，你畫畫方面， 我頭先已經同阿 Vivian 老師交流過啦，我就喺四年班嘅時候咧，就畫咗一個聖誕卡，用咗一啲少少嘅技巧，用粉彩嚟嘅，咁就贏咗呢個黃大仙。圣诞卡设计比赛冠军， 你而家讲乜都得噶啦。 阿老师，你觉得我系咪好诚恳？ 今日 你而家赢咗香港艺术节总冠军添啦。 我冇讲啊。阿 Vivian 老师，你觉得我咁嘅即系小技巧，你又点睇咧？其实我用啲粉彩圣诞卡嚟嘅，我画咗两支蜡烛，跟住覆翻张纸落去，大力好擦，即系将啲蜡烛。即係一啲小技巧啦，同埋用一個圓形嘅紙，由嗰啲黃色嘅邊捽翻開去，就係蠟燭嘅光。 光啊， 係啦，阿 Vivian 老師又點睇我呢個 作品 咧？ 我覺得呢一張作品贏在個創意咯，即係可能會睇到啊，原來呢個小朋友可以用嘗試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 佢未必小朋友噶，嗰時三十幾歲參加啦， 參加黃大仙， 呃人話自己十， 咪贏咯， 係啊， 係啊，佢有技巧啊， 三十幾歲噶啦嗰年，係啊， 阿老師啊，佢哋兩位嘅廢話你可以唔使理。 做得好噶，我点都觉得小朋友任何嘅，佢哋肯尝试，我都觉得已经 佢系得智力停留喺小朋友嘅啫， 所以佢参加儿童组别系啱嘅， 系啊， 三廿几岁啦， 低 B 组啊， 明啦，所以佢就嗰个评判系唔想佢出年再嚟参加，所以我俾个冠军 走啦，呢个大眼镜嘅大肚腩先生，唔该你出翻去讲。 嗱呢样姐姐，咁啊其实咧，我哋都想知道嘅就系话，头先你有讲到啦，画画对于小朋友嚟讲嘅话系咁好，亦都系一个如果咁讲系亲子嘅沟通。好好嘅橋梁，咁我哋可以點樣嘅就係去鼓勵小朋友可以 係佢唔想上啊， 係啦， 即係點樣加強佢推動力咧？ 係咯，如果我作為一個家長， 可以 真係頭先我講話試下講故事啦，或者咧、哦、又可以用一啲佢中意嘅 character， 好似頭先誒梁繼章 咁樣大鐵 咩？大魔神， 大魔神啊！ 因為我記得我個小朋友咧，佢喺四歲嘅時候 讀好啲啊，小朋友係魔啊！ 佢好中意海盜嘅，我個仔仔，咁佢就四歲幾嘅話，全部都用海盜出發， 嗯、 所有嘅青蛙啊、怪獸啊、馬騮啊、哦，自己都係用海盜 應合佢嘅興趣， 係佢自己就畫曬海盜帽咁，咁佢就講好多佢嘅故事。到五歲幾咧，佢就用 superhero 嗰啲公仔啦。 哦、 就不停話，成家人咧就我哋就個個變曬上身啦，著曬嗰啲衫，咁就佢又發揮佢嘅故仔。跟、住再大啲咧，佢中意踢波，咁佢就開始畫倒掛金鈎啊，即係畫好多唔同踢波嘅姿勢，就去講佢嘅故事。即係我相信帶翻入去佢嘅世界裏邊、去鼓勵佢畫，其實佢一路可以又可以創作啦，喺過程裏邊係咪？即係講下佢自己，你又會明白佢多啲啊咁樣。 老師，我想問多個問題，即係就係好多咧嗰啲叫畫畫比賽咧，香港有啦，去外地都有。我見到你嘅你哋都話你啲學生參加過好多比賽。其實參加比賽咧好，你就覺得有推動力同埋會有贏嘅機會啦嚇、但唔好咧就係可能會有啲壓力嘅喎。咁你贊唔贊成啲爸爸媽媽喺啲小朋友畫咗畫一段時間啦，你都覺得有啲把握啦，俾佢參加比賽咧？ 我自己咧，就唔鼓励小朋友喺学画画嘅期间，即系唔鼓励咩咧？唔鼓励佢哋恒常班上边咧，嗰、那个创作或者平日嘅创，即系个创作去参加比赛嘅。但系如果你话啊，譬如话我今次即系因为恒常班咧，佢哋教嘅嘢，我哋真系有目标，想佢学到画到一啲 某一样嘢， 某一样嘢系可能有时里边都有啲技巧想佢学到。但系真系如果想参加比赛咧，你可以系。真係由心出發嘅咯，由心出發嘅作品啦，又或者咧係啊，知道嗰個比賽佢需要，譬如話外國嗰啲畫咧好得意嘅，即係需要嘅風格同香港好唔同嘅。 哦， 咁我就會帶小朋友去認識啊，呢一個國家咧，佢哋啲小朋友會咁樣畫畫嘅噃。我哋不如又試下用呢啲方法，就好似頭先你哋講到話啊，可能天馬行空印到佢亂咁印咗個底色先，然後咧再喺裏邊點樣收翻翻嚟，學下人哋一個另外一個畫畫嘅模式，咁樣去做咯。咁我覺得佢又開。眼界又可以学到另一样嘢、 不过都是平常心咯，因为参加比赛、我见到爸爸妈妈紧张，赢到赢唔到都唔系咁重要，都系个体验啫。 但系又会唔会系即系我又会觉得咁样？如果你俾佢哋去参加比赛嘅话，正如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其实你嗰个带领佢可以从呢个比赛当中学嗰啲乜嘢，又会唔会系有一个好嘅切磋咧？学习之外嘅话，其实系啦，你睇人哋点解会赢啊？咁样， 因为当佢玩完晒成个比赛之后，好多时佢哋都会有翻一本书去印翻得獎嘅作品啦，或者一個小型嘅展覽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原來小朋友可以同樣畫獅子，我可以咁畫，佢可以咁畫，呢、這個老虎 咁、就會有進步啦。冇錯。好，今日多謝曬 Vivian 老師嚇，希望我有機會 多謝老師， 多謝老師。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金铺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声线犯下终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奈我何？自己伤势自我意，自卑一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美更奢侈，痛苦给眼泪去安置。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挟持，软弱过更坚持，天使爱任我知。 连枝雅呢首《别放弃治疗》十二点二十九分。 梦自己想用自己 翻嚟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写剧本嘅系马老师。三十一度嘅温相对湿度79%，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好，先听听十二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歌手何韵诗话：香港艺术中心取消佢喺九月租用寿神剧院作为演唱会场地嘅预订。何韵诗喺社交网站话：香港艺术中心以违反场地租借合约条款为由取消预订。相关条款列明，如果租用者嘅表演会影响到公众秩序同埋安全，中心有权喺冇通知嘅情况下取消有关预订。何韵诗话：香港艺术中心冇提供任何证据同埋解释，说明表演点样触犯法、点样触犯规例。对方在回复嘅时候，只系提到管理层有责任考虑社会最新嘅情况同埋法例。佢话坚决反对，亦都无法认同有关嘅决定，强调已经检视演出嘅内容同埋已公布嘅宣传资料，当中绝无危害公众秩序同安全，亦都冇触犯法例嘅可能性。至于有关实体票嘅退票安排详情将会喺日内公布，而网上直播将会如期进行。政府发言人话：今日向大约81万名喺7月18日或者之后完成登记嘅合资格市民发放第一期2000元消费券，佢哋会陆续收到手机短信或者应用程式嘅通知。政府至今共向大约630万名市民发放第一期消费券。发言人话：喺登记期内已经完成电子登记或者递交书面表格嘅市民，如果未收到登记结果嘅短信通知，可以透过热线18500嘅语音系统查询登记情况。另外，政府正系处理市民按上个月中公布嘅特别安排，亦都即系喺上个月16至31日递交嘅重新登记，同埋小部分喺登记期内递交，但因为不同原因需要较长时间审核嘅登记。呢批登记人的资格被核实之后，会在10月1日获发第一期的消费券。警方检获超过126公斤毒品，涉及1亿4700万元，15人涉嫌贩毒被捕。警方话，涉案毒品包括可卡因同大麻，犯罪分子透过互联网将毒品的图片同埋关键字眼等资讯发放到社交平台贩卖毒品，为逃避刑责，会引诱年轻人从事贩毒活动。警方又話，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學生早前停課在屋企，缺乏監管，提醒年輕人要小心，不要賺快錢。東京殘奧硬地滾球混合 BC4級個人賽銅牌戰，港隊的梁玉榮以5-4擊敗中國隊的鄭遠心，贏得銅牌，是港隊在今屆殘奧的第二面獎牌。梁玉榮在赛后说，之前没想过可以在个人赛夺牌，因为很多国家的选手冒起，很多人都很厉害，又比他后生，而他36岁之龄能够晋身四强已经很开心，最终得到铜牌对他来说更加有意义。他说这面奖牌也是一个推动力，可以令他和队友稍后出战双人赛表现更加好。梁玉榮在銅牌戰對中國隊鄭遠心的比賽，雙方經過頭三局打成4-4平手，梁玉榮最後一局憑最後一球電勝，以5-4勝出。他說當時要跟自己說要淡定一些，慢慢打好這一球，最終成功接近目標球取分，覺得很激動和高興。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114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1蚊，升9.8；美团255.2，升6.2；盈富基金26.6，升1.8。

分手两次讲得太迟，伤口中八次，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事，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能被装载，乞讨才换到的你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若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让我爱情尽比 声叹气做咩咧？ 我唔制啊！ 做乜嘢？ 人哋肚饿。 突然间你的声音又唔同咗嘅。 老公猪猪啊，我好耐冇食嘢啦，我好肚饿，点算啊？ 唔系啩？我哋啱啱食咗个常餐，半个钟头前食咗个特餐，半个钟头前食咗个杂餐，再之前食咗个特价饭，仲加咗两碌肠仔。嗰条肠仔都唔肠仔，好大肠噶。你咁快又肚饿？ 系啊，唔制啊，猪猪话人噶，人哋真系肚饿噶嘛。你睇下，我呢度又 lift 咗，呢度又扁咗，你摸下啦。 嗰度唔关食嘢事噶噃。 唔系啦，呢度啲 lift 慢。 呢度 lift 慢。哦，喂，阿 老婆，哎呀。我真系好愁啊！我哋而家坐食山崩，我又冇嘢做，又唔揾钱翻嚟，饿死噶噃，点算啊？ 嗱，老公仔啊吓，你字都唔识多个，英文又差又懒又贪威即食，同埋点揾钱啊？谂下嘢，谂下嘢，谂下嘢。啊，我谂到啦，老公猪猪啊，为咗我哋嘅将来，不如我哋一于 搏向胆变身，督撑丁义走险，督撑。作奸犯科，苦闹嘢啊！ 好唔好啊？ 咁样咁啊，梗系唔好啦。不过为世所逼，老婆 B B，不如我哋一于就去 打劫 robbery 都好。 嗯， 哎呀，唔得，我哋冇车。 吓， 打劫完啲钱，唔通叫快递送翻嚟我都屋企咩？ 猪猪吓，你好幸福，你个又叻又靓又有身材又有脑嘅老婆。 喺边处啊？ 呢、這个 吓唔觉喎、 啊，听住，我哋 call 租车公司车我哋去打劫，再车我哋散水，兼运晒嗰啲钱翻嚟我哋嗰度。哇！你话呢条桥系冇正啦？ 哇！ 嗯， 正到爆， 系啦， 一于咁啊， 好 咩啊？惊啊？ 嗯。 本集剧情纯属虚构，绝无鼓吹不法行为，敬请听嘅绝不要模仿。 各位早晨，我是大话西游记的服务员西西，有需要 call 车租车送货，我西西一定会解决你们的困难的。 真系笑死人啦！ 喂， 我系大话西游记服务员西西，请问系咪想 call 车咧，定加盟我哋大话西游车队？你直接同我西西讲就得噶啦。 喂，我哋系想租一部车，连司机，听日下昼三点喺湾仔是但一间门口停得车嘅银行先放低我哋。等阵，老公猪猪， 咩？ 我唔记得咗，我哋应该系要入咗张纸先至攞钱，定系攞咗钱先至入张？ 你讲乜嘢啊？咩入纸定攞钱？ 我好 confused 啊！ 我哋去 robbery 啊嘛，点会入纸攞钱啫？ 呢位先生，咁你又唔啱啦。话说咧，之前有个客又系想租车打劫，点知咧冇地址就话打劫啦。啲银行职员都唔知佢想点啊，最后咪衰咗咯。 吓系、啊，喂阿咩啊？西哥系嘛？西哥啊，张纸点写啊？喂， 系呢位先生，嗱，依家咧打劫都讲科技化、大数据嘅，有个好 IT 嘅方法，等我教你。嗱，一于用社交媒体 Facebook。直播，到时你啲 fans 咧又可以俾 like 你啦，银行又可以乘机宣传。你到时间咧，银行攞银行攞300万，银行咧分分钟啊，即刻攞3000万出嚟。吓、啊，真系好笑。 3000万， 老公叻啊吓，不过咁，3000万系好多钱噶，咪有排数咯。 你哋放心啦，依家世界上最先进嘅银行已经有数银纸机噶啦，咗一声就数完噶啦。前年啊喺孟买啫嘛，有三兄弟去打劫银行啊，就系叫银行数够钱俾佢哋打劫啊，数够钱佢哋先肯走。 哇，喂，停啲啊，老婆，三千万，我哋两个唔知搬唔搬得喐咧。 系咯， 喂，咩西哥啊，西系嘛，西哥啊，如果我哋听日 book 车可唔可以咧，要多个跟车哥哥帮手搬银纸得唔得噶？ 呢、這个咧就梗系可以啦，不过如果银行唔够纸币咯，俾啲1蚊2蚊你硬币你啊，搬死你哋。 咁衰， 旧年喺肯亚啫嘛。 啊，得，西哥， 系啦，唔使又数第度。 嗱，既然咧你咁叻嘅话，听日一于 book 你。 福利啊！ 做我哋嘅司机同埋跟车吓，听日三点嚟我哋嘅屋企度接我哋。 好啊！ 你梗系好啦，两位嗱，我估你哋啊，都系第一次啦，系嘛？ 系啊，第一次啊！ 听我讲啦，今晚早啲冲定个热水凉，饮杯热鲜奶，记住一定要热鲜奶啊，唔可以系豆奶。OK， 嗱，三杯就煲埋四杯， 三杯煲埋四杯， 保证好瞓。 大爱啊！饮奶就要大爱噶啦， 系啊，仲要感恩， 嗰只系大爱奶嚟啊， 大爱奶亦都系感恩奶。 好， 咁我哋听日见， 听日见， 拜拜。哎呀，老公猪猪啊， 做咩？ 我哋听日真系去打劫，我真系喺费事屋嗰度咧就要直播吓。哎呀，你睇下我个心肝仔嗰度乜拱啊拱啊咁样，好紧张，好惊惊， 单边拱真系， 单边拱啊。 系啊，喂，横掂洗湿个头，做嗰啲咩face 嘅都好啊。不过系啊，西自己做直播，我哋跟住啫。万一咁唔好彩咧，俾人拉咗未啊？西系主谋，我哋即刻就得系咪啊？ 好主意啊， 梗系啦。 不如咁样啦，你打个电话俾佢，同佢讲清楚。我哋费事个甩底 啦。哦，好，好嘛，电话嘟嘟嘟嘟嘟嘟嘟。喂，西啊， 系 我啊，听日 book 咗你去食大茶饭嗰个咧。 哦，王仔啊嘛， 系啊， 嘅事你放心啦，我啱啱去咗问米，系 问米， 系啊，嗱，我小西。自幼咧就无父无母噶啦， 系咩？ 我其实系一个隔篱屋嘅白衣公凑大我。 隔篱屋白衣公凑大你，俾埋奶你食啊？ 系啊，但系佢走咗好耐。我头先去问米，请翻佢上嚟问下佢，我哋今次会唔会成功啦？佢就话事必达，谋必合，名与利咧就勿贪求。 哦， 白衣公走咗咁耐，都咁照顾我。 哇，得啦，唔好喊啦，你搞到我都想笑，真系。 我就想全世界的朋友日日都笑，俾啲正能量大家嘛。啊，系啊！如果我哋成功咗咧，听晚我哋去阿发哥屋企庆功哦。 发哥屋企你都去到？ 系啊！ 你咁叻，你识佢嘅咩？ 系我同发哥喺海南岛由细玩到大，佢最中意食我煮嘅饭嘅。 细哥，你冷静啲，你好叻啊！你最拿手去整啲乜嘢咧？你仲煮过俾啲咩大人物食嘢噶？ 系发哥最中意食我煮嘅白耶公污糟糯米核突鸡，先买一只光鸡，唔好洗啦，越污糟越好啊！要啲洗脚水咧就浸3日，再俾啲盐咧揦一揦佢，啊，记住用粗盐，炖翻3个钟，最后咧。最紧要呢一步啊，用法结步出两嘢咁啊！ 哇，听到好想食啊！嗬，喂，点解你会识阿发哥？ 系咯，点解你识阿发哥嘅？ 系咪我记错咧？其实发哥好似系南丫岛大噶噃，佢几多岁去咗海南岛噶？ 系，我系话海上面嘅南丫岛。 哦， 系啊，发哥好睇我噶，我哋成日夹钱买马噶，我8月中咗8场牌马，赢咗3000几万。 哇，你又赢3000几万，哇，好叻啊！喂，阿西 B B 啊，喂，咁啦，我哋听日见面先讲吓，喂，系咁啦，拜拜。 老公处处，做咩咁快收线啫？我想继续同佢倾电话嘛，因为真系好搞笑，佢好 QQ 啊！ 阿老婆啊，八月马季头鼠啊，佢都疏疏地啊，边有可能赢三千几万咧、啊？我怀疑佢个人咧精神有啲问题啊！ 处处，你唔好当我系流，其实我喺砵兰街大， 系咩？ 你记唔记得我系砵兰街廿四妹？ 廿四妹定廿四妹啊？ 廿四妹 哦，系系系，食就即刻瞓啦吓，嗱，你都有啲事啊，乖啊乖啦吓， 系啊嘛， 系 你当我细路女啊嘛， 系。 听日直播打劫之后，临尾我会唱翻一首《欢乐今宵再会》。 你唔好除衫先啦，瞓啦瞓啦，你唔好再继续除衫先。 你睇住嚟，我系唔会衰俾你睇嘅。 喂喂喂，西西，我哋喺前面嗰间银行门口停啦，好唔好啊？ 唔得唔得，双黄线唔停得噶，拣个第二间啊！ 打劫都要讲双黄线唔双黄线， 系啦。 哎，斜对面斜对面斜对面嗰间好似冇乜人，方便散水嗰间嗰间 唔得。哇，我见到门口两尺墙面 grab grab， 哇，飘嚟飘去， 又有 grab grab， 唔得唔得得。 喂，你又睇到呢啲嘢嘅咩？ 正牛头马面同我 say hi 啊！而家 喂咁烦噶，诶，转翻嗰间啦，长岛大爱银行好唔好？ 哇，唔得唔得，日本銀行嚟喎間，你哋識唔識日文㗎？ 我識， 你識唔識日文打劫點講？ 佢識㗎，佢識 㗎。阿諾打劫㗎呢，攞曬啲錢出嚟㗎呢，佢明㗎啦。 係啦係啦。喂，入咗嚟啦！喂，快啲快啲！ 喂喂，咪住咪住咪住，我未開直播。 哎呀，快啲啦！ 死啦，冇數據添。 哎呀，死蠢啦，真係。阿諾，喂喂，阿銀行職員啊，請問銀行嗰、那個？威符啊，威符啊 ，WiFi 定威符啊， 威 符啊，密码几多号啊？ 系阿诺 ，come back high 咯，布布， 你讲紧乜嘢啊？咩话？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 讲多次？你头先咪粗口闹话？ 点串啊 ？come back high 咯。 哦 ，OK， 得，你知啦嘛，西西。 哦，搞掂啦， 咁你都明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大话西游记服务员西西，大家好，食咗早餐未咧？即系咧，所以咧，今日嘅直播真系好好笑，保证笑死你啊！亦都系全球第一次啊，破天荒啊，全球华人啊，睇呢个直播打劫嘅，介绍两位拍档先，佢哋系。 Hello， 我系来自砵兰街嘅廿四尾 B B。 喂，老婆，打劫咧要戴翻个口罩噶，你唔好咁张扬啦，同埋笠翻只丝袜先啦。 系，老公，你都笠丝袜啊？ 我笠笠 嚟，会喎，我笠你系点样？ 呢只丝袜咁臭嘅，几耐冇洗啊？ 哎呀，猪猪啊，原来丝袜要洗噶，你好搞笑啊！系西西啊，你都要戴翻个口罩先啊！ 诶，我唔戴得口罩嘅，戴咗口罩讲唔到嘢。好，直播开始啦，咪喐打劫攞晒啲钱出嚟。 嗯， 阿诺，所以嘅咧，啊，有咩帮到你哋？ 吓， 打劫 money money quick quick。 所以嘅咧，我哋呢间电子银行嘅咧，只有电子货币嘅咧。 哎呀，西西唔好同佢讲啦，等我嚟。喂，日本人咩啊？大桌布打劫阿罗，西欧拉拉将啲钱摆落我呢个窿，八达窿呢个窿啊，八达窿，快啲 入埋我呢张啊！ 系， 唔好意思，两位想入几多嘅呢？ 三千万 per head， 冇错。 OK，no problem 嘅呢，不过麻烦你哋填张电子表格先，呢个电子 form 认证咗啦 ，confirm 咗。先过到钱俾你哋噶啦！ 哇，各位朋友啊，全球华人嘅听众啊、观众啊，原来打劫电子银行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曾经有报道咧，原来喺长江嘅中上游同埋长江嘅中下游之间咧， 细细门口有警察抄牌，我哋点算好啊？ 咁点啊？咁点啊？ 就走啦，走啦， 走啦！ 喂喂喂，你有冇搞错啊？抄牌咪由佢咯，三百二啫嘛，惊乜鬼啫？打劫就大把钱啦！ 阿诺，两位几位朋友啊，入得嚟唱到大爱银行。唔会令你大家嚟空手而回嘅。 咁点啊 ？Come on， 呢度三个月嚟一人一个 月领 呢一度呀！ 哦，真系感恩啊！感恩正能量，正能量， 正能量，走啦走啦，正能量。 吓，咁你依家想我车你去边咧吓？ 唉，肚饿啊，搵嘢食啊。 不如咁啊，我哋去西西屋企咧。我想食你最拿手嗰啲咩鬼乞衣咩老爷 鸡 咩夜公污糟糯米核突鸡，好一样我屋企啦。 喂，老婆啊， 系 无啦啦去佢屋企做乜鬼嘢先得噶？ 你冇发觉我把声转嚟转去，我都唔知我自己咩鬼上身。系啊，其实都话你咪当我砵兰街廿四尾系流嘅。今日我哋打劫咩都劫唔到，净系得嗰两个烂鬼月历 弊。原来个月历仲系2018年嘅 吓， 唉，激气啊，真系 老公猪猪，听实，我哋改变计划。 好，既然系咁，我哋一不做二不休，日遇 标心 咩话？ 哦，你哋想标心啊？好啊，好啊，我可以帮手啊。两位谂住标边位啦，我可以俾啲 idea 你哋参考。 咁不如去你屋企，大家慢慢劲度条桥出嚟，一於做大佢好嘛？ 好，一於做大佢，有咁大得咁大。 好啊，好。好哇，话咁快到屋企啦，我停好架车先。 咦？要山脚嚟，你住边处啊？ 我住半山啊嘛，跟我嚟啦。 半山咁 劲啊！ 喂，但系呢个慈云山嚟嘅啫，慈云山有几劲啊，大佬？ 慈云山都有半山噶嘛？咪住，老公住住，你睇下山边。 咦？山边写咗啲嘢 咩？ 西西欠债还钱，西西快啲归西，西西食西米佬，食死你，西西好臭！哇，边个写啲咁样嘅嘢啊？似乎系追数喎， 系 咁现实嘅。喂，系咪你写噶，西西哥？ 到底呢啲红友字系边个写嘅呢？又系咪写《大话西游记》嘅西西呢？而今次标心又成唔成功呢？警方又有冇将佢哋绳之于法呢？敬请留意下星期三12:30，《片段人间之大话西游记》下集。 为两餐乜都肯制啊，前世撞正输晒心艺制啊，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着头劲，乱搏懵捞变满狂啊，唔曳做骨金等经已系啊成例，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眼倾倾。洗气，做老千梗好稳过啊！皇帝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怕现形。千梗好稳过啊，皇帝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鬼马双星，鬼马双星， 嗯，真系有型啊！ 大家好，我系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放手快活人。 再次讲本剧情纯属虚构，剧中人物所做的事情是不值得鼓励的，大家千祈唔可以学习，要做一个正直嘅人，唔好好似马小强所写嗰个剧本咁。 系啦 ，OK， 收到收到， 唔好做一啲作奸犯科。 系大爱大爱，感恩感恩， 大爱大爱吓。 听讲又嚟礼拜四咯， 做乜笑啊？ 冇嘢，我就系觉得好感动。 又谂起老师啦，系咪？ 冇错， 谂起你嗰位老师系咪？ 系。我会打电话俾佢， 仲有多谢阿 Otton 啊，我哋嘅小鲜肉 啊， 哇，真 系 好犀利， 西西就系啊小鲜肉， 冇错，捧红佢。 好， 好唔好啊？冇错，好，俾多啲剧佢做。 好啦，听日星期四，如果吓听我哋呢个爱好系列讲乜嘢咧，就系讲呢一个曾经被改编过为中文歌嘅、无论日文歌啦、法文歌啦、英文歌啦，咩歌都好咧。其实好多歌咧，以前咧，我哋一听咁熟嘅呢只外语歌，因为曾经改编过中文歌啊。 吓、 我 听 日就分享呢啲啦吓。 好， 好嘛。 另外，听日嗱，今日做功课啦吓，开心字典，听日讲个 威 字，我自己。 威字啊， 系 威字、啊啊。 以前就哇好巴闭又好劲啊，后来啲人咧就话：喂，你去边度威啊？ 嗯、 就边度玩啊？ 哦，即系威即系玩， 系、啦、 okay, ，知道晒啦。好，咁啊，听日10点钟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咯，听日见， 拜拜。 Bye bye bye bye